州取胜，包括加州、德州等14个州和美属萨摩亚的初选投票，将会决定民主党超过三分之一党代表票谁属。预料结果有望令到民主党的选情更加明朗。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下午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东北风，下午转吹清劲偏北风，雨势渐转频密，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9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25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0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2.2跌2蚊，平安好医生74.6跌1.85，汇丰控股50.9跌1.65，中国平安87.85是升3.5，阿里巴巴200.8是跌2.4，盈富基金26.4跌2毫，友邦保险75.15跌3.5，建设银行6.38跌7仙，中国移动61.4升7毫，恒生银行148.7跌6.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9.96，瑞士法郎8.121，澳元5.127，加元5.814，新西兰元4.88，欧元8.6736。每百日元兑港元7.2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079点，跌3点。港金现价报15235蚊，升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4.45美元，卖出164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个最挤塞的地方，受交通意外影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的，现在近日德福花园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就挤塞，龙尾都很长，排到去天马苑的。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日德福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另外，七贤道南去红磡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的，就是七贤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亦都影响到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龙尾排到去上海街。西营盘东边街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第一街的东边街唯一行车线封了，这一段的东边街封闭，去医院道的车辆就要改行西边街。另外，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东边街的慢线都需要封闭，现在皇后大道西西行龙尾就排到去荷里活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七贤道南的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要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在九龙，黄大仙的凤德道去观塘方向近着蒲岗村道挤塞，龙尾在黄大仙消防局对出。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白沙湾一段就挤塞，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着骏逸街一段都是行车缓慢。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早早，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系啊，无限循环啊，已经咧唔知咩天气咁样咧， 冻咯嗬， 完又冻，冻完又暖，总之就 廿一度喎， 廿一度啊，但系 feel 寒嘅， 喂，但系吓又未到啊，话 有噶， 你真系弱得咁紧要， 你都着件卫衣啦， 着咗件卫衣啫，阿叔。 都要防卫啦，你同我一样啫嘛。 咪防疫嘅，系防疫嘅。 我谂我哋嗰件卫衣嘅厚度咧，就系、是、你今次真系厚度好多。 咪我身板薄啊嘛，啱啱好掟翻匀噶。 即系你都话我肥啦，咁阿田而家应该点啊？打大赤辣噶咯。 我尽量唔想想象， 有啲自由咁啊。 其实佢开头咧就话去到礼拜四咧会去到16度之类嘅温度嘅，不过暂时嚟睇咧又应该好似都系稍稍有少少凉风。其实呢啲天气几舒服啊。 系 OK 嘅 ，OK 嘅，系啊。嗱，咁我琴日咧我。我咪话预告咗咧，我为咗工作啊，想话俾大家听咧，究竟啊， 预告到咩？琴日 有我琴日你咪同我啊，我哋有冇 on air 讲噶？因为我话喂，我其实都想试下咧，睇下可唔可以去平日行山， 系 啊， 系啊， 究竟会唔会好塞车嘅咁样？ 咁我终于说服到你老婆，因为工作而去行山啦， 好伟大嘅，系啊。咁最后咧，终于我就喺我哋收咗麦之后咧，咁我就过一阵咧，我就同佢哋出咗去郊野公园嗰度咧。我今次真系争好远， 系 平日咧。真系嗰度冇咗好，我谂冇咗九成人啦，变翻比较正常啲。但系咧，同平时嘅平日比咧，都仲系稍显有啲旺嘅， 系， 但好好多啦。即系我谂大概有五六架私家车到啦。 有冇乱咁泊嘅先？即系有冇阻住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噶？ 冇，因为你如果平日咧唔挤逼嘅话咧，大家就好识咧泊埋一旁， okay, 就冇事嘅咁样啊，争好远嘅咁啊，甚至乎见到有人喺度露营啦。 哦 系啊，真系会有嘅，哇！真系成样嘢争好远嘅。不过咧，都真系我老婆都仲系会好紧张咧。嗱，因为你有四五架私家车， 系 咁即系代表最少有四五个 family 啦。我老婆咧真系咧，好似讲鬼故咁样咧。嗱仔啊，嗱，我哋今日出到嚟咧，主要系避人嘅。如果你一间见到前面有人咧，唔好向嗰人群 点啊 行开。 见到有人咧，即刻 有人啦，有人啦，就 系啦，头发有人啦， 咁咪即系惊见人惊过见鬼 咯，梗系咯， 有鬼都唔使惊，佢应该冇事噶， 鬼啱啊，鬼影都冇邪监噶嘛， 系啊，鬼冇事噶嘛，唔系咁，但系都起码出咗去行咗成个零两个钟咧，我争好远啊，放一放电。 我想问个问题啊，嗱，我哋琴日咧有好多听众打电话同我哋分享咧，就话一啲郊外嘅地方啦，唔单止多人，垃圾啊、口罩啊嗰啲都多嘅，你目测咧咁啊，你觉得周围嘅垃圾啲人冇乱咁抌啊？ 哦，我嗰度因为都尚算几好，因为咧其实我嗰度真系唔系旺区嚟噶，即系唔系我哋咧一噏就 旺区， 系啦，你一噏就噏咩大帽山啊，或者咩学斗嗰啲咧， 大美督嗰边我有好多听众打嚟啦，狮子山啦，因为就近多啲。 阿田都去啦，你睇下系咪？阿田到狮子山啦， 我都同我都话我妈未咁大个人都未行过山，佢都去行。 系啊， 但系我讲想讲，不过我哋行咗一半咋吓， 咁 啊即系沿途咧都唔干净。企理喎，即系唔垃圾堆喎。 Okay, 不过阿乐乐就话咧，佢上个山顶，咁佢就话上咗山顶就唔系咁噶啦，妈咪咁。 系啊，咁我哋 嗰 系咪山顶就特别？ 即系去到顶啦，即系要哇，我要脱一脱个罩啊，咁样唔舒啊，真系。 系啊，喂，同埋琴日咧，我都有小插曲咧，即系我觉得作为家长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因为我嗰个郊野公园咧，佢其实附带有个水塘噶。 嗯。 咁咧，于是乎咧，当我行到一条小路咧，佢俾你去到某个位嘅，咁你就可以去到水塘边。咁你仲見到哇水務署個牌棟喺度啦，嚴禁釣魚嗰啲睇曬嘅。咁咧嗱，咁我就喺塘嘅一邊，你當係打牌咧南方位啊， okay. 你當喺南方位啦。咁咧你就望到對面岸，即係北方嗰個位咧，你對家咧，咁嗰個塘有一定距離嘅，但係咧又未去到即係成個海咁大噶嘛。你見到對面咧另外一個岸邊咧就係一家人咧坐咗喺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依稀咧就見到佢哋除咗喺度喧嘩之外咧。咁我老婆就见到佢哋咧，好似有所动作， 即系想落水嘅动作。 唔系有所动作咧，觉得佢哋好似有啲嘢咧抛落个水塘度。 O K， 嗱， 但系你要记住系南方同北方一段距离。 系唱山歌嘅， 嘿嘿，听清楚咩啊？ 你唔可以百分百肯定嘅，即系难听啲讲，我都唔知佢对面究竟着咩牌子嘅衫嘅，嗰个距离咁样啦。你就见到佢有所动作。 喺度嬉戲啦，同埋好似有啲嘢喐下喐下，咁甚至乎咧最後就見到咧有人將一條好大嘅白色嘅嘢，我淨係可以描述到咁啫，一條好大白色嘅，但我睇唔清楚係乜嘢。 大白鯊咯， 睇唔到啦，佢就拋咗落水度。 咁應該係喂緊魚啦，係咪咧？ 好大條嘅，直情係大到啦。 我即刻諗起嗰啲漁夫啊，咁咪會落個網嘅，咪好大個白色嘅網，跟住撒落去。 又起碼知道唔係網嚟嘅。 Okay, okay. 但係咧，我老婆就好緊張就話：佢係咪啱啱釣一條魚咧放翻落去？跟住我話：我真係唔敢肯定，好大條啊咁樣，同埋見到有啲不停喺度撒啲啊嘛。好啦，我想問下呢個時候。咁咧，因為我哋之前教細路咧就話唔可以喺度釣魚嘅，咁、我嗰兩個細路入曬腦啊嘛，咁咧就聽到我老婆同我喺度咧，大家懷疑就話佢哋喺度釣魚啊，跟住話可能係喎，喺度喐下喐下就掉咗條嘢落去啦。咁我個仔咧就佢就唔會懷疑噶嘛， 佢釣魚 係啦。咁然後 爸爸你話我唔可以喺呢度釣魚， 冇錯啦。咁跟住你知唔知佢講咩？嗱，田魚啊，你係我老婆喺隔離，即係點算咧？佢即刻話：媽媽，我哋咪要報警啊！你快啲叫停佢啦！你快啲影低佢啦！你快啲打俾警察叔叔啦！咁样， 仲要你遇着你个仔系咁鬼死精灵嘅，你讲一次呢啲，我一定记得。 正义之星嚟噶嘛？佢系 嗱，你点做？你话翻听你点做？ 咁但系对家听到嘅咩？ 听唔到噶，好远噶，即系南方同北方咧，我都话咧，你望到嘅。 阿爸阿妈真系好难处理呢个事。 你又唔可以百分百肯定判断。我就算咧，你攞部机咧，攞相机去 zoom 咧，睇唔清楚噶，你就见到佢哋手手脚脚喐咯。但系如果你要确定话，佢钓紧鱼，但系做唔到嘅。 咁唔系啊，咁你咪同阿曾小 B 讲啦。其实咧我哋都系远观啫，但系未证实嘅，我哋要经证实嘅先可以报警嘅。 你影低佢啊！佢真系琴日同我讲，你影低佢，你而家即刻话俾警察叔叔听，你讲啦。咁咧，我只系迟疑咗一阵咧，我就话唔系佢未必系钓鱼咧，佢好嬲。唔出声， 系 好似暗砍觉得咧，阿爸你冇用嘅咁样。 我想讲咧，我估即系我冇小朋友啦，但我估我嘅做法会同豪仔一样，即系明明头先就同个老婆喺度讲紧，系咪钓鱼啊？系咯，应该系钓鱼。 系咯， 跟住咧就话啊，原来唔系 啦，笠水 整紧自己。因为呢件事嚟讲，即系唔好理人哋啱啊，最紧要我要面对咗，即系目前最大嗰个障碍咪就系个仔啊嘛，系咪先？个仔咧，你就想最尽快解围啦。阿仔，我已经平时同你混住屋企棍手斗，好吃力噶啦，你。冇理由要我去解決問題，我諗我會好似豪仔咁，我唔係，我原來唔係釣魚啊，老婆你睇唔睇得清楚啊？佢哋喺度玩咋，嗰條絲巾嚟嘅，即係我會講呢啲咁樣嘅。 咁你咪即係你維穩喎， 梗係維穩啦。 係啦，阿田咧，阿田咧， 我會即係如果佢咁堅持咧，我會話咧，好，我哋有探索嘅精神，不如咁啊，我哋先影低張相，跟住再行去嗰邊睇下佢係咪真係咁樣咯。咁跟住如果唔係嘅咧，即係唔咁積極嘅話咧嚇，分分鐘小朋友會覺得啊咁遠唔好。去啦咁样，即系佢自己都会褪态啊嘛。 其实阿田都系搏紧用手嘅，我搏个仔褪态。 咁跟住，如果唔系真系影佢相，其实又如何啫？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影咗相之后咧，咁跟住就话，咁我哋如果系嘅话，去再坚持嘅，我哋咪执执搏搏啊，睇下有冇管理员个电话先咁样。我觉得可以去用做呢件事啊，即系唔一定要报警噶嘛。 系啊， 咁即系嗰度有个牌写住，即系我谂 有水务处嘅电话啦，咁样系啦。 再报水务处咯，咁样。 我琴日咧就正正系咧，先谂住用阿祖嘅心态，谂住执执搏 咗佢啦。 系啦，因为喂大佬啊，你都唔知道人哋真定假噶嘛，咁你点搞咧？ 系啦，佢发现咗佢就觉得系就系噶啦。 冇错，咁跟住但系我发觉唔对路啊，因为咧我老婆咧又有少少对我有微言咧，佢话。咁我哋既然喺度咩都唔做，我就走啦。 嗌交， 咁我就我话 OK 走啦。咁啊，大家一齐走啦。跟住我见到我仔咧唔出声，一路咧你见到佢咧喺度好似挫紧深呼吸咧，即系好明显嬲紧啊。因为你不停话俾佢听正义啦，唔可以钓鱼啦。如果有问题，我哋小朋友唔曳啦，俾人罚啦。点知见到对面佢认为人哋有做错咧，爸爸唔出声。咁跟住冇办法啦，两害取其轻。呢个时候我一路行，我都同我仔讲嗱仔。因为咧而家咁远咧，你报警咧，警察叔叔都唔知佢有冇钓鱼嘅，咁我哋又睇唔清楚喎。嗱，咁样我哋而家翻去，爸爸亲自揸架车去到水塘嗰边， 抢咪又系呃个仔？ 唔系、哦，我真系揸过去啊！系 啊, 啊， 我决定咗咁样揸。 知咩先，曾志豪？咁你咪冇咗行山嘅定义咯？ 走啦，因为已经 唔 系，同埋我嗰个地理环境咧，其实嗰度系穿梭噶，即系你当系公园范围内咧，佢仲系有车路俾你行嘅，同埋走啦嘛。咁、哦、我真系咧决定咗咧，我就行翻上去嘅时候咧，我就话嗱，我而家咧就揸架车，好短嘅，其实嗰度你当一分钟唔使去到嗰个水塘边噶啦。我话咁我就停低。我就行埋落去，爸爸望一望佢哋究竟做乜，我问下佢有冇钓鱼好唔好啊？ 跟住咧，你知唔知佢讲咩？ 佢话开心翻啊！ 佢话我可唔可以同你一齐去啊？咁样， 哎呀， 系啊，跟住我话咁又唔好、啊， 正义嘅化身、啊， 佢太正义啦，即系太似我啦，真系。我即刻大家都无语啫， 你自己都刹车啦，系咪？ 我咪同佢讲话，阿仔啊，嗱，即系如果呢一间咧，佢系坏人嘅话咧，咁爸爸救唔到两个噶嘛？嗱，我自己去就好啲啦。跟住咧， 人哋就算系钓鱼，唔好讲到人哋坏人。 唔系，我冇谂住带埋佢， 大佬， 我冇谂住带埋佢落去啊嘛。系啊，最后咧，我就唯有俾个任务佢咧，我话。不如咁啦，嗱，你喺岸上面帮我监察佢，爸爸就亲自落到水塘边度问佢好唔好啊？咁样，咁咧佢先至回心转意咧，觉得啊好啦，即系终于都有个任务，咁我就 终于原来仲有少少人性， 系啦，都有少少人性，咁我就行咗落去咧，最后我就确认咗噶啦，因为咧我见到嗰家人咧，除咗玩得好开心之外咧，系冇任何钓鱼工具噶，咁、但系究竟当日佢抌咗啲咩落去咧？ 我喂面包， 系啦，我又真系，我又算我又冇走埋盘佢，我又冇话喂你喺度掟咩啊？咁样，我净系总之我直接行到。佢隔篱咯，我望咗好耐，冇啊，冇任何钓鱼工具啊，仲有只狗喺隔篱喺度跑下跑下添，咁睇个样真系冇嘢喂过。 嗱，其实呢个时候咧、如果你个仔嗱，我头先嗰啲讲笑嘅啫，以我咁博学嘅知识系 点咧？ 作为吓、我作为曾小编个 uncle， 唔系哥哥啫，祖哥哥啫，唔系 你好耐冇俾家用咯， 系我系哥哥啫。喺呢个时候咧，正确教个仔嘅方法应该系点咧？就话俾佢知啦。其实咧，水塘如果你申请咗牌照，系可以钓鱼嘅。所以就算嗰个人钓鱼嘅话咧，都冇问题。系咪觉得我好博学咧、 爸爸，你点知佢系申请咗牌啊？ 咁所以就起码你 爸爸，你问佢攞个牌睇下， 有机会啦。咁你咪过去咯，你都系谂住过去啊嘛。而我讲到自己咁博学，当然唔系我知啦，系我哋伟大嘅听众同我哋分享嘅。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下次原来咧，即系真系唔知， 我都唔知。 因为咧，我哋嘅听众同我哋讲咧，唔单止啊，系原来喺个水塘度钓鱼、 哦。 如果你申请咗牌照，可以咁做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踩单车啊，都好似系可以噶。 喺水塘里边踩单车， 当然唔系， 即系扮泥啊， 去咗香蜜湖咩？踩住只 鸭仔 咁 样，唔得。 系啊，即系佢哋咧，我哋嘅听众都会讲 嘅。喺边度踩单车啊？ 嗱，佢就话咧，for钓鱼嘅人士先啦，好唔 好, 好？ 你之前咧系需要向呢个水务处申请咗牌照 ，OK， 仲要咧喺一啲特定嘅时间嘅，就系、每年嘅九月啊，至到第二年嘅三月三十一号咧，系可以开放俾市民。去钓鱼嘅，即系呢一个咧系第一个知识，大家可以知道。所以咧，起码下次咧，你可以答，哦，唔系，佢有牌噶，我再问嘅先叫。哎呀，仔啊，唔好再帮 你 check 下 先，有冇牌啫？咁样系咪？ 喂，唔系、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咧，下次要同佢讲系要求真先，唔系咧，你喺度目测咧，你觉得佢系就系、一定要去查证，问清楚、睇清楚，先至系真咯。是 不是啊？啱嘅，啱嘅。 呢件事都系要的。 其实呢个都系咧，我即系想同大家都分享另一种方法咧，就系、其实我哋完全可以咧，为咗满足个仔嘅要求咧，我话我影佢相，影完之后咧，跟住就话我哋处理咗啦。第一你呃佢啦，第二如果佢话你要做啲嘢嘅，譬如可能好多人就会话、不如我影佢相摆上网啊，公审佢啊咁样。嗱，咁我就咧，琴日我就拒绝咗嘅，我就觉得呢个唔啱嘅， 因为你佢咁教你啊？ 唔系，即系我有谂过呢个念头啊，因为我就觉得咧，其实咁系冇。冇用嘅，因为我都唔知佢系咪钓鱼。 咁啊系咯，所以唔可以咁做呢件事咯。如果咁咪同其他人 系啦，我哋咪成日都见过网上有啲人咧就影咗人相，譬如话可能见到佢除咗个口罩， 冇前冇后， 冇前冇后你就话哇佢冇功德啊，佢咧冇戴口罩啊乜乜乜。咁、但系你唔知前后噶嘛？ 跟住我哋呢排都听到好多故事，就可能系嗰啲嘅 uncle auntie 根本身一个口罩都 即 系 咩都得噶嘛， 唔想唔戴 系啊。所以我觉得去到最尾咧，阿祖嗰个更加好嘅，即系你唔好净系走过去望完佢有冇钓鱼就算数，咁、你直情。研究哦，原来有规矩，佢系钓得噶噃。 不过当然嗰个都唔系我话噶啦， 系咪都好啊？ 我哋有海南嘅听众同埋我个朋友一听到就系话，喂有噶，有得 OK 噶，系啊，识多啲嘢你哋咁。 系啊，咁但系你唔系个个得噶嘛？ 系啊，所以我估好多听众都未必知道啊，即系原来，因为大家原来真系想要钓鱼嘅话，试下同阿水务处去申请呢个牌照啊， 咁起码我觉得最好嘅教训咧就系、你要对你身边嘅小朋友咧，真系要言行一致。如果唔系咧，真系佢下次唔信你噶啦。你讲完之后佢话：，佢爸爸，你上次佢钓鱼，你就话佢冇问题， 所以 你 好似我咁唔生仔几好啊？系咪先？我最多都不过我个女都搞到我琴晚全晚冇得瞓，唉，真系好惨啊！都系，系啊，真系教育小朋友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爸爸辛苦晒啊！ 随地拜访村九堡那件万丈新装，仍然想给你一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再有一名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患者43岁，相信同北角佛堂群组有关，现正在东区医院接受治疗。直至寻日，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00宗。政府今明兩日合共派出4班包機由武漢接載滯留當地的港人返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發之前在機場表示，今日派出的2班包機共接載258名港人返港，包括有應屆文憑試考生、孕婦以及有病患人士。政府會安排專車接載他們由小區出發到機場上機，会有几次量度体温或者是监察病征，减低风险。另外有11名港人改变主意，决定不乘坐包机。聂德权又说，现时有3800名港人滞留湖北37个城市，安排偏远地区的港人回港亦都有实际困难，会同当地政府商讨安排，亦都会密切监察首批港人回港后14日。以及檢疫設施和醫療系統的情況，不排除當中有人返港之後有病徵或者確診，要了解當中風險再作行動。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按照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感染人口比例，估計這一批回港人士之中有大約5至25人返港之後會被驗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部分人可能是之前感染之後已經康復，部分可能在潛伏期仍然未發病。何柏良又說，特區政府的部分防疫措施做得慢，亦都有疏漏，如果不是香港人主動和積極逆境自強，在一月本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之後，全港已經有幾乎90%人都戴口罩，相信不用一個星期，香港的確診數字就會好像南韓和意大利那樣火箭式上升，因為香港的劏房和居住環境擠迫問題比這些國家更加嚴重。內地確診新型肺炎數字連續第3日下跌，國家衛健委公布，昨日新增119人感染新型肺炎，38人死亡，全國累計8200人確診，2981人死亡。其中湖北新增病例有115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东北风，下午转吹清劲偏北风，雨势渐转频密，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8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36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72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元，跌1元；汇丰控股51.3元，跌1.25元； 平安好医生74.85跌1.6，中国平安87.95升4.5，阿里巴巴201.4跌1.8，建设银行6.48升3仙，盈富基金26.45跌1.5，友邦保险75.35系跌1.5，恒生银行148.9跌6.5，中国移动61.45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7.34，瑞士法郎0.957，澳元0.661，加元1.335，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39，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156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5,235蚊，升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3.87美元，卖出1,64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伟业街天桥啦，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德福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噶。就是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近住德福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啊。咁另外，七咸道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噶。喺西营盘嘅东边街咧就爆水管啊，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去医院道嘅车辆咧需要改行西边街。咁另外，皇后大道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东边街嘅一段慢线咧都系封闭噶。咁而系一带挤塞，龙尾去到荷里活道噶。咁喺西贡公路方面啦，去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咧，因为有修路工程啊，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去西贡方向咧挤塞，龙尾去到康湖居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围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啊。咁喺九龙啦，黄大仙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雅竹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龙翔官立中学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日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西隧入口九龙、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荣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 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症，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西部牛仔决斗独行侠，纽约黑帮火拼的士司机，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 Ennio Morricone 一首首经典作品舞台上瞩目上演。 电视节目《驰骋西部音乐夜》，由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出多首经典电影配乐乐曲，影迷乐迷万物错过。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1。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呢位拍档咧真系一个好爸爸嚟噶。琴日放工啊，一家大细一齐去郊游，但最紧要系做啲乜嘢啊？唔单止佢冇留低啲垃圾，唔单止佢个车冇乱咁泊，最重要嘅系乜嘢啊？佢又将一啲正确嘅知识啊，话俾啲仔听嘛。不过咧，即系如果我系去嘅话，啊，即系第一步啊，即刻会想，哎呀，求其搭咗去敷衍咗去算啦。所以你谂下，佢几对于啲小朋友啊，个求知欲啊，尽量会满足佢哋嘅。佢系曾志豪。 冇办法啦，因为我哋话要以身作则噶嘛，我哋又同人哋树立咗个咁高嘅榜样，即系其实俗啲嚟讲，个头摆大咗，咁你点能够唔做足个后期制作？如果唔系呢套戏真系收唔到科噶，阿仔，起码喺琴日佢嘅心目中，爸爸仍然都系言行一致嘅，佢最少走咗落去实地监察咗佢哋先啦。嗱，呢一轮咧有一个同 YouTube 有关嘅新闻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到啦吓？咁可能咧你都会发现咧，啲人系咁同你讲话黄标黄标黄咩标咧？以前嗰个万金油好似叫咩标嘅？点解无端端有第二样嘢出嚟嘅咧？系啊，原来呢个所谓黄标风波咧，就系话有好多嘅 YouTuber 咧，佢哋拍完片之后咧，就发现咦，点解咧佢嗰条片咧就变咗黄色嘅标签？咁呢个黄色标签呢普通嘅即係观众睇唔到㗎，係嗰个 YouTube 频道个拍摄人呢自己先会睇得到㗎啫。咁最大嘅分别呢就係，原来呢如果你有咗黄标之后呢，本来你可以呢喺 YouTube 度呢有一啲广告商呢会摆广告落去嗰条片度呢，就令到唔同嘅所谓嘅频道人士呢，真係频道啊，本来呢就可以有收益嘅。咁但係如果佢黄色呢，即係话喂唔好意思，你係唔适合落广告㗎。咁嗰个频道呢就真係变咗频道啦。係贫穷个贫，因为冇收益㗎嘛。咁呢件事呢，当时喺香港呢就有啲 YouTuber 呢就发现咗啦。后来就发现唔只係香港喎，台湾啦，就算北美啦，好多北美嘅评论人啦，甚至远到呢可能係一啲呢即係亚洲其他地区呢，原来都话呢佢哋有相关呢俾人哋禁止嘅事件。咁后来搞到好大件事呢，大家就发觉咦唔係喎，好似都係同武汉肺炎呢四个字，或者呢新冠病毒呢几个字係有关系喎。咁所以呢就呢个牵延大波呢就係话喂，如果咁大个公共事件唔能够讨论嘅话呢，咁究竟会对呢个网上平台呢会有几多唔同嘅影响呢？咁琴日呢原来有个新闻出咗嚟呢，就话有几个非常知名嘅嗰啲 YouTuber 呢，包括有啊萧生啊，仲有呢即係而家喺网台度都有开咪嘅李慧玲啊，佢哋呢有一众嘅，仲有譬如赵博士呢啲呢，就话去咗呢哇犀利啊，直情去咗呢 Google 嗰度开会，因为而家即係 Google 拥咗呢条 YouTube channel 㗎嘛。咁呢就原来根据佢今日新闻有埋翻，佢就话咧，话呢个 Google 嘅高层咧就承认咧，佢就话系噶系噶 ，YouTube 高层啊，佢就承认咧就话，其实咧应该就系同呢一个咧，嗰个 AI 啊，人工审查咧嗰个功能有关嘅。佢话咧可能咧就系因为听唔识广东话， 佢话咧会好容易将所有咧呢一啲同武汉肺炎咧唔系直接相关嘅嘢咧，可能都会中招嘅。佢话因为我哋原本就想咧，唔俾人发国难财，即系唔想咧你讲呢个武汉肺炎咧就搞到咧嚟赚钱。咁点知咧连一啲可能系学术分析啊、专业医学分享，譬如可能提你要戴口罩咧，呢一啲片都俾人禁咗嘅。佢就话啦，系因为咧呢个 AI 用中文学习嘅能力咧就比英文为低。广东话对佢嚟讲尤其难啊，咁样嗱，我哋听到呢度咧，大家食下花生啦。作为咧，可能你话，我唔系上网嘅，我又乜都唔系嘅话咧，首先你就咁听咧，其实你可能都会有一定嘅说服力，因为点解咧？全世界都话咧，广东话系最难学嘅，记唔记得？有好多咧嗰啲外国朋友咧，可能佢就话，哇，你广东话好难学啊，有九个声调啊，系，咁呢个咧，如果我哋普通人啊，你都觉得难挑战嘅话咧，估唔到而家连 AI。佢都挑战失败，佢都觉得广东话好难学嘅。我谂我哋以后咧对保留广东话咧，应该就多咗一份嘅骄傲啊，因为我哋掌握咗一种咧连 AI 都学习唔到嘅语言嚟嘅。不过第二咧，可能你作为一个即系普通网民咧，就算你话我唔系好中意睇 YouTube 片嘅，可能你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咧，就系原来咧我哋以为系可以相对自由嘅呢一种界线咧，原来线上线下咧同样都会有限制嘅。线下我哋讲紧现实生活里边咧，可能你话喂而家有好多嘢唔讲得嘅，你谂住喺网上面咧就会即系自由舒畅，原来都有难度嘅、哦。有人会突然间咧就帮你揾一啲界线，可能今日佢同你讲话武汉肺炎唔可以讲，会唔会听日咧？你可能想讲第二啲嘅议题嘅时候，如果有一啲嘅即系供应商佢话俾你听咧，我觉得咁样系唔适合嘅，可能你都唔讲得嘅。嗱，所以唔讲得咧，就唔系话唔俾你发表，但原来你冇得赚钱，咁似唔似咧？而家我哋可能有某一啲嘅被标签咗嘅艺人咧，咁就会冇广告商揾佢啦，可能就冇拍戏嗰啲朋友会揾佢开戏啦。其实某程度上，佢哋都俾人黄标咗咯。我突然间发觉，咦，黄标呢一个颜色会唔会若有所指嘅呢？即系我哋都系谂多咗嘅啫。不过我谂大家真系要好好关心一下咧。原来我哋以为咧，无界线嘅言论自由空间咧，其实好多地方都有禁区嘅，可以珍惜自己而家拥有嘅空气，好好呼吸一下啦。风头火势佢都系黄标咗嘅，系因为佢个名就系叫黄耀祖，呢个系佢标签嚟噶嘛。我哋有请噔噔噔噔，佢话庆幸自己好在冇生仔，但系其实佢一样俾佢只狗搞到好头痕，同埋佢阿爸妈咧可能都话咧，其实如果你生个仔嘅话，我会帮你凑嘅。黄标，黄耀祖， 阿女琴晚真系搞到我好头痕，成晚冇饭。佢冇饭添啊！我会乱讲错嘢， 冇饭食啊！ 系啊，因为其实佢只手咧就有个少少嘅伤口，点知咧个衰女咧猛咁舐佢啊，跟住越舐咧个伤口就越嚟越大咯。咁跟住咧，但系我哋瞓觉嘅时候，你猛咁就听到佢就喺度舐紧，咁点算好咧？咁咪猛咁起身就叫佢唔好舐啊，女唔好舐啊，唔好舐啊，同佢讲道理咯。但其实点解我要同一只狗去讲道理，而佢唔同我讲道理？喺我想瞓嘅时候，耐唔知就会听到我隔篱嗰个喺度嗌摩利。跟住或者咧到我就听到佢又舐咯，摩利咁样，全晚就此起彼落，我就成晚冇瞓啦，恭喜恭喜！ 但你肯定嗰只系手嚟嘅咩？佢四只都系喺地下行噶。 我唔知啊，好乱啊我。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啊，即将咧就会今年嘅七月举行。咪住先，更正少少先，可唔可以喺今年七月喺呢个东京度举行呢？其实真系而家咧都越嚟越多人有呢个嘅讨论啊。之前嘅讨论咧可能会话，喂，你会唔会过东京嗰度睇奥运啊？香港同东京近啲、啊，喂，买咗飞未啊？各样嘢。不过我谂咧呢两个月最大嘅讨论咧就系话，究竟七月嘅东京奥运可唔可以如期举行呢？之前咧呢个嘅国际奥委会咧都放咗少少风出嚟噶啦，就话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真系佢哋都有一个问号喺度嘅，但系就话所有嘢我都要定一条死线，五月底之前咧就会决定最终嘅安排会系点。不过咧到咗琴晚嘅时候咧，又多咗一个新嘅消息出嚟。日本嘅奥运大臣啊，就话同记者倾偈嗰阵时咧，佢就系话：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国际奥委会啦，同埋东京咧签嗰份合约嘅话咧，佢话原来个合约系讲到明咧，2020年举行呢个奥运就得噶咯，亦都即系代表住 奥运原来喺份合约嚟讲系有机会改期嘅，或者改到去冬天度举行都可以噶咁样，所以咧就即刻令到大家咧即刻有好多讨论。哦，原来真系有玄机噶，究竟东京奥运系咪即系东京奥运咧？即、就、系、是、东京搞嘅冬季奥运咁样。嗱，咁啊，但系呢一件事咧，即系各方面都会话希望系唔会出现嘅。但如果即系疫情嘅关系啊，各样嘢嘅话，要改期嘅话咧。这个可能都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决定。看回一些外地的报道，譬如在英国的博彩公司，现在呢就说呢这个东京奥运搞不成呢是超级热门的，即是 1.73 倍，即其实你买都没什么肉食的这样，即证明很多人都会觉得哇，是好大机会都未必会举行到咯。咁但係当然啦，就算如果可以呢变成咗冬季呀，冬天嘅时候去搞嘅时候，大家都会有一连串嘅问题㗎。例如就会话啦，咦，平时唔係㗎喎，我哋会有一啲好似沙滩排球咁样。咁如果日本嘅冬天都落雪㗎，咁点样沙滩排球呢？所有户外嘅比赛呀，就算係嗰啲游水嘅三项铁人赛呀，滑浪风帆呀等等呀，会点样做呢？另外就会有一众嘅明星嘅，譬如篮球嘅比赛啦 ，NBA 嘅明星喂嗰边又打紧波，点样放佢哋过嚟啊？咁仲会谂咧就系、是，其实呢班嘅运动员啊，可能已经系花咗成四年嘅时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咧，就系、是、瞄准住我嘅状态，要喺今年夏天嘅时候操到最 fit， 做到最好嘅。突然之间咁样嘅话，又会唔会打乱咗一众运动员啊？佢哋嘅安排啊，个体能啊，各样嘢咁样啦、啊点都好啦，因为其实今次日本咧系用咗过千亿咧去做呢个投资嘅。如果真系大吉利是搞唔成嘅话，我相信佢哋成个经济真系会冧啊，冧到嗰个地步。我谂唔单止系日本啊，亚洲嘅地区甚至世界各国嘅地区啊，都可能会有好严重嘅问题。如果啊，即系大吉利是需要延迟几个月嘅话，但我相信一定会有好多完美嘅解决办法嘅。但希望所有嘢都可以顺顺利利举行咧。 如果真系变咗冬奥嘅话，主题曲我都帮佢谂埋啦。 你谂啊，嚟啊， 就系呢只啦， 《冬季来的女人》啊， 估下 ，Frozen 啊，落雪啦。 啊，呢个音乐又好似估唔到嗬。 我未估到，好大热噶， 好大热噶， 好 耳熟能详噶。 大约在冬季， 我冇错啊。 但我头先讲嗰啲都未尝不可，系咪？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想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个是浪子版本啊，唔系齐秦版啊，吓系王杰嘅《大约在冬季》，希望唔使啦。齐 秦都几浪子噶、那个感觉。 啊、但呢个沧桑啲啊嘛。 系咪啊？你而家试下唱唱两句啊。 我想大约会是在。 都你系咪有问题啊？系咪好耐冇听过豪 俊？浪子。 呢度好沧桑啊！你直情唱到真系大家利是咁啊，真系哭腔啊！ 我谂你东澳你唔哭哭错哭腔啊！ 其 实 都真系戥佢哋惨啊！投资咗咁多钱，可能真系血本无归。希望即系奥运会又好啦，各方面都好。疫情最好就已经嘣一声冇咗，咁佢哋可以顺利举行啦。 系冇错，但系你又好难想象啲运动员戴口罩比赛噶嘛？ 我谂佢哋 系咪啊？百米飞人咁样咧， 戴 住个口罩， 口罩大佬 游水就冇嘢噶，戴面罩咯。嗰啲潜水蛙人嗰啲咧， 唉，真系好惨啊！真系见到啊。 嗱咁样我哋谂个办法，我哋唔好咁被动， 靠佢啊。 系啦，我哋唔好净系话大约在冬季，我哋不如谂下办法，点样可以令佢顺利在夏季？ 嗯， 我哋一於出重资 系 集资。叫大家广为印刷《唐诗三百首》， 靠佢啦！其实咧，我谂要改吉祥物啊，我哋揾下李居 明 师傅咧， 系啦，居士 去到日本嘅东京帮帮手震一震嗰个情况嘅话，可能可以帮得到啊！ 唔记得叫阿小白翻译下《唐诗三百首》，有冇得翻译成日文咧？系啦，我嗨咗个真姨妈床前明月光近呢？ 嗱，点解话要揾阿李居明师傅咧做呢一个奥运会啊嘅吉祥物咧？因为其实佢之前咧对要去对抗疫情啊，出咗几招噶啦，大家都记得啦，嗰两只手指划啊划啊划，嗰个口罩加持有一招啦，系咪？ 嗯。 另外跟住就叫大家 系 啦，住啦，系咪？睇到大家都真系啊，即系帮唔帮到手咧吓？ 系啊系啊。 又有一招新招出咗噃， 系 呢一招咧，仲要系 三连击， 仲要呢一招咧系任何宗教背景嘅朋友咧 都可以啱用， 用得到 阿田都啱用嘅， 系啦。 向住个天喺度跪拜。 其实头先我已经讲咗， 又唔系 佢冇遗意， 系啦嗱。我哋你嗰个系去到最后尾嗰格嘅，因为就话咧，李师傅解释啊，点解咧？佢话不如大家可以试下喺呢个社交平台就推介大家，你哋试下抄《唐诗三百首》啊，呢样嘢系可以对抗到疫情噶啦，有解说噶，唔系乱讲嘅师傅。佢就话咧，嗱，抄经系有湿土散热嘅功效， 湿土 系啦，喺啲湿嘅地方咧散热啊，散咗啲热咁嘅意思啦。 哦， 佢就话啦，肺炎肆虐嘅源头系嚟自于火啊嘛， 系系， 佢就建议咧喺呢个武汉肺炎肆虐嘅期间，大家最好点啊，远离手机，睇多啲书，抄多啲经，最好系咩咧？攞毛笔出嚟啦，攞大家支毛笔出嚟，抄下啲经文。 笔你有冇啊？ 有噶。 毛你有冇啊？ 笔咁咪你冇咪买咯，系咪？毛笔可以买噶嘛？系咪？阿李师傅咧就建议佛教徒可以抄咩？你估？ 心经啦，定系？ 冇错，抄心经啊！ 观自在菩萨。 抄经。 波耶波罗蜜多。 系啦，而其他宗教嘅朋友，你可以抄圣母经啊。 有冇得唱噶？ 玫瑰经等等。 圣母经点唱噶？喂，到你唱一只啦。阿弥陀佛。 唔使嚟噶，阿豪仔冷静 啲。咦，你困咗两日， 系啦，同埋戴咗一日口罩，我觉得感觉系。 所以咧，佢就话咧，就算系冇宗教信仰嘅朋友又点咧？ 系， 系建议大家抄《唐诗三百首》，犀利犀利。嗱，又都有解说噶，人哋唔系乱讲噶。佢就话咧，总之咧，可以增强肺功能嘅，因为个唐诗嗰个唐字咧， 系咩啊？ 系有咩金嘅意思啊？不畏火毒嘅金咁样咧，总之就可以增强你嘅肺功能啊，你肺部嘅运程。 咁你抄一百字嘅唐字咪 OK 啦？ 唔系，你系啱嘅。咁不如我哋食多啲糖啊，好唔好？ 得喎，嗱，嗰个糖我哋食多啲糖，有个米字边喺隔篱噶嘛。此糖不同彼糖，未必系代表火噶。 咁有啲米气帮手，唔系更好咩？ 嗱，呢个系你嘅谂法，我信师 傅。你唔臭米气，有冇俾人闹过噶嘛？ 系咯，你唔臭米气唔得噶噃。 未讲完啦，如果大家真要做到呢一样嘢嘅话，因为咧阿师傅咧仲有讲嘅，如果大家咧用你系咩信徒咩宗教都好啦，你有冇宗教系要抄唐诗三百首都好啦，最好用黄色嘅纸嚟抄经文啦。 哦，黄纸啊， 黄纸， 因为黄色嘅纸咧， 烧黄纸兄弟 啊，真系似系咪似一道符嗰啲纸啊？佢话咧系会俾你用一张白色嘅纸去抄经文系有效嘅，而你抄完廿一篇心经之后咧，放喺屋企嘅北方。火化咗佢， 咁樣咧就可以為疫症加持啦。即係防疫啊，唔係啊，我講錯，防疫加持，跟住佢就會走啊走啊走啊咁樣。 哦，就會消走嗰啲細菌啊，嗰啲細菌就唔會嚟你屋企啊咁樣。 究竟我想問一下大家，去到咁極致，咁唔想再戴口罩啦，好想啲仔女翻翻學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有人試下抄鏡？ 我係信啊居明大師嘅、啊，但係我覺得咧，我中意佢嗰個因材施教嘅方法，即係譬如阿田就聖母玫瑰，豪仔咧就可能係想唱心經，咁其他人就唐詩三百首。但係如果再推論落去嘅話咧，其實阿祖你唔係抄呢一個唐詩三百首， 我係抄咩咁應該？ 心經、聖母經，你應該係抄馬經。 抄马经， 冇错， 今晚就有得嚟啊！ 你抄马经， 揭一揭先，揾下啲报纸。 好多马名应该有火噶嘛，或者去火噶嘛，或者有金噶嘛。 有，我见到有一只叫金如意。 金如意，你抄马经，你抄金如意，你仲唔点？嗱， 我睇下仲有冇。 如果你话你嫌抄马经，好似系即系比较阿饼嘅行为，你系要财进嘅，你抄财经咯。 我抄财经，即刻又揾到财经码先。 你攞股票出嚟，系咪先？ 每个月抄一次啊？ 我要你，唔系你按部就班嘅，先抄日本嘅财经就是、日经。 系 啦，如果你想每月抄一次嘅，冇问题，你再抄系啦，咁一定得噶。我觉得其实应该系咁样按部就班先至顺顺利利噶嘛。 系啊， 系咪啊？ 但我想问咧，马经我都要揾到啲马名嚟抄啊。 财经股票名，股票名啊嘛，证券商名。系啦，阿田其实最衰富民嗰度冇得俾你咁抄。 喂呀，都有噶，好多嗰啲小心嘅。 即系你专门抄嗰啲个大吉利是啦，真系。 有个金字嗰啲啊，咁样。 好啦，都系正面嘅抗疫啊嘛。 系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喺下昼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东北风。下昼转吹清劲偏北风。雨势渐转频密，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2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4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6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2跌8毫，汇丰控股51.5跌1.05元，中国平安87.85升3.5元。平安好医生74.55跌1.95，阿里巴巴201.8跌1.2，建设银行6.46升1仙，盈富基金26.5跌1毫，友邦保险75.35跌1.5，恒生银行149.2跌6.2，中国移动61.5升8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8，英磅9.959，瑞士法郎8.119，澳元5.133，加元5.819，新西蘭元4.882，歐元8.6727。每百日元對港元7.23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263。日經平均指數報21,156点，升74点。港金現價報15,235蚊，升42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43.87美元，賣出1,644.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西贡公路啦，咁西贡公路咧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呢一段嘅西贡公路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啊，入翻去西贡方向咧就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鹿尾村路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啦，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啦，去西贡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鹿尾村路。另外西营盘的东边街有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 街的东边街啦，唯一行车线封了，即是封了一段的东边街啦。去医院道的车辆就要改行西边街。另外啦，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近住东边街的慢线咧都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皇后大道西啦，西行去坚尼地城啊，近住东边街一段咧就开始有车龙排到去荷里活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城门隧道的沙田入口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顺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西隧入口九龙、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CIBS 体坛女儿国， 咁我叫盛彩啦，我系香港跨栏运动员， 咁我系陆友啦，就玩铁饼同埋圆球嘅。 我叫梁君怡，香港田径运动员， 学界体育项目上边嘅女子运动员，到底而家系处于一个点样嘅状况？香港做运动员呢个出路，对佢嚟讲有冇希望呢？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啊！21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1%嘅。咁今日直播室咧就系我同阿祖啦。咁然后桂花田就喺电话旁边。 Hello， 诶 ，Hello， 早晨， 早晨，早晨，报咗天气啦，系咪啊？咁我哋做定个节目预告啦。 好好。 今日咧11点半之后咧，星期三照样有我们的嘅阿健。Yes. 我哋个题系乜嘢啊？ 系啊，我哋们的咧就系讲紧啊，系啊。 我哋们的嘅，点解我听到你话 我？ 你是不是都瞒住啲乜嘢啊？ 你唔好当我听唔到 喎、啊。 我瞒的咧就系讲紧珍宝海鲜房， 系 啊， 因为佢而家暂停营业啊嘛。 系啊，即系呢个暂停营业，其实都唔知道有冇得开翻。即大家其實都會想嘅，都有幾多朋友都會講咧，就係話其實都係香港嘅一個地標嚟㗎。即係如果海洋公園做唔掂嘅話咧，你抌100亿落去嘅話，其實我諗呢個唔使100亿㗎，係咪都值得抌少少啊，係咪？即係大家咧，如果有一啲同珍寶海鮮房，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已經結業咗，但係好有一啲回憶啊各樣嘢嘅酒家酒樓啊咁樣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可以喺網上面留個言，11点半我哋一齊傾下。好。嚟咯， 嚟啦！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呢一阵子两盒 fans， 大家就成日 系冇错冇错， 因为好多时都话物资唔够啊，系咪口罩又好啊，嗰啲酒精搓手液乜嘢都好啦，咁样，所以大家咧就会有多咗一句新嘅 潮语， 就话两盒啊，唔该咁样嘅。但你有冇谂过，你就咁如果真系就咁讲咗两盒啊，唔该， 是可能在这个疫情底下导致某一些的朋友他们是会一身危 的。哦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就是讲个信字啦。 是啦、啊、喂做人我们行我们不要说出来行我们出来行走江湖 就 好了是不、啊、是即係講個信字噶嘛，但如果你真係咩都信世人嘅話，可能真係會令到自己一身大嘅。 阿田，你會唔會咧？如果你上網或者譬如你聽到咧，阿祖話喂，佢嗰度咧唔知喺婆羅奶咧有兩盒口罩可以運到嚟咧，你會唔好順口就同阿祖講喂，兩盒兩盒兩盒。 係啊， 我啱啱都正正係同緊我一個屋企人，佢話啊，你訂開喺網上面訂啊，可唔可以訂多兩盒俾我啊？係 啦， 嗱，但你會唔會係嗰種咧找數真漢子？即係你話兩盒就兩盒，幾多？钱就几多钱，到时就算咧，因为其实而家一街都又唔可以话周围都有嘅，口罩都仲争少少嘅，酒精搓手液嘅话咧，我会话你真系要买系真系一啲都唔困难， 仲要唔贵添啦， 系啦系啦系啦，我见今日就算连地铁站嘅便利店都已经翻埋货啦， 系啊， 咁会唔会走数先？咁你本身 我唔会系一个走数人嘅，有借有还上等银银啊嘛，系咪先？ 起码我哋都办啦，系咪？但系原来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平时我咪见到好有爱嘅， 系 啊你。冇口罩啊！我俾过你，我俾过你。 啊、 哎呀，你冇酒精搓手液，我有多支，我哋两份分咁样啊嘛。但系咧，啱啱睇到一个咧，就一个网购嘅朋友啦吓，佢就 系 做代购嘅，但系佢咧就帮大家代购呢个酒精搓手液嘅时候咧，都遇到真心走数嘅例子，而本身个走数嘅例子，佢咁样形容嘅 嗰条数。大唔大？ 嗱，條數個數目係幾萬蚊，咁啊大同小啊，大家諗啦。 唔係以個體户啊，我哋用翻呢個術語咧，係大噶，即 係 你話鋪頭嚟講係濕濕碎啦，幾萬蚊。喂，大佬，如果係自己手作仔咧，搞網上代購咧， 係 幾萬銀係真係好大好大嚿錢嚟噶啦。 係啊，嗱，成件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大約咧就係呢個新年假期啊，農曆新年嘅期間啦，呢一位網購專員啊，佢咧就有自己嘅平台嘅，咁啊就見到咧酒精搓手液啊、口罩各樣嘢都缺貨。有一啲咧，佢熟悉嘅顧客咧就開名話：我想要呢個牌子嘅搓手液啊，滴霧係啦，佢就想要呢一個。佢話：但嗰陣時咧仲有貨嘅，炒到50蚊一支啊，咁樣。咁佢就話咧，比平時咧貴咗一倍。係 啊，所貴一倍， 係貴一倍係嘛？係 啊。 跟住呢一位嘅網購專員咧，佢就話：好。等我上網幫你哋揾下咁樣，佢就去咗 eBay 嗰度揾，揾到有貨喎。佢就話咧：誒，計埋嗰啲運費成本嗰樣嘢咧。27.5一支，就問大家要唔要？咁佢就話啦，講到明，我代購，我要賺錢 嘅，我要墊資添， 係啦，佢要墊資同埋賺錢嘅。佢就話我收30蚊一支，即係如果你咁樣計嘅話，都係一支佢自己賺2.5啫，都唔算係人肉饅頭啊。 佢講到明俾你聽，我賺幾多添啊？ 嗱，佢而家佢有講，當時有冇同嗰啲人講，我就 我諗應該唔會嘅。 嗱，但總之就係佢而家就話俾大家知 啦。算多啦，賺 27.5係成本，連買加呢個代購啊運費嗰樣嘢，而佢咧就。收大家30蚊一支， 系 佢话当时咧，大家啲咧就拍晒心口，好啊，两支唔该，四支唔该，有你就好啦咁样，所以咧佢就用咗几万蚊去支付啊，跟住佢就话，咁大家讲个信字啦，而家疫情啊嘛，系咪先？ 系啊， 之后先俾，之后先俾啦。咁你估你觉得呢一位嘅网购朋友伤得深唔深咧？咁样 哇，咁唔系咁你都讲咗几万蚊个额啦，咁你谂下30蚊一支，咁佢而家收到几万蚊嘅订单啦嘛，咁佢真系落货落单嘅，咁。其实都真系入肉噶， 唔系即系佢话你估走数率有几高咧？ 系啊，走数率有几高？ 你估有几高咧？总数40000啦，有几多系走数？有几多系走数？ 十成人啦，有几多成人走咗数啊？最终 我觉得有冇70%走数啊？ 哇，70%走数，我喺度谂住系有30%走数 嘅 啫。 系嗱，但我要讲多一个资料先嘅啦。佢就话抵农历新年假期到啦，即系一月尾嘅时候咧，本身咧佢就系话，因为网上面就讲啊，15日交货嘅，咁我哋当即系2月中到嚟到香港啦。不过因为喺内地嘅工厂度咧，你都知即系好多时候佢哋都会 delay 少少，尤其是前阵子啊，到二月底咧先至到货，咁啊即系佢有延迟到嘅， 即系由月中变咗 月尾， 月尾哦， 系啦，佢、okay, 都有迟到嘅，咁所以咧啊。你就話30%啦，係嘛？而家我講埋呢個資料，俾唔俾你加多啲啊？ 80%啊？ 80%都唔止啊！ 嚇、啊，係咩？全走啊？ 嗱。 因为近，即系因为而家都陆陆续续有货，啲人都唔等一次啦，我买咗唔再要， 可能已经买咗啦。咁所以咧，佢就话有80%弃单， 弃单 10%话 OK 啊，我会入数啊，不过唔见人， 即系 剩翻嗰10%系点啊？ 系 嗰10%系已读不回或者系不读不回。 哇，全军覆没啊！好壮烈呢件事。 哇，我睇到嗰阵时，我都话吓。 100% 唔係啊嘛，咁嗱，佢就咁講，我估點都有一兩個肯俾錢啩，即係我諗佢大約個數嘅話，但你睇翻嘅話，八成人棄單，一成人話 OK 入數，但係唔見人，一成人已讀不回或者不讀不回，係咁就即係100% 嘅咯喎，咁樣。咁 佢話，但係講緊幾十蚊一支都唔俾啊！即系讲30蚊，你买三，你买买十支， 系咯， 譬 如你买三四支 噶，你代购嘅话咧，可能又要话，我唔知系寄翻俾你啊，定佢哋喺地铁站 交 收之类嘅。咁我而家行六街，我都买到啦。点解我要特登去嗰个地铁站度喺嗰度收货啊？各样嘢，可能真系会令到人自私嘅心态咧走咗出嚟啊。咁我而家都买到啦，实有人要嘅咁抢手，你留翻俾你俾第二个买咯。 系啦，同埋可能佢会觉得，咁你做呢啲生意噶嘛，你唔卖。俾我賣俾第二個都得嘅啫，係哇咁，但係四萬幾人嘅咯，嗰度 係啊，因為佢就話咧，即係佢自己覺得咧，即係點解大家會咁噶？佢話我明嘅，嗱而家市面開始翻貨，大家需求咧減低咗，而且零售點個價錢可能比佢之前呢個代購咧更加平添咁樣。 嗯， 但係係咪都可以交代一聲咧？嗱，如果你已經有貨，你咪同我講咯，唔係咧到我約你交數嗰陣時，你又話唔要，又或者話又已讀不回，咁你之前話叫我幫你噶嘛？咁佢話我都係賺微利啫，點解要咁樣對我咧？ 唔 係， 咁可能佢啲人又會覺得哇，又話月中又去到月尾啊， 都 係 幾樣 嗱，呢個都有一個原因，唔可以怪曬人嘅。但如果你都會知道，其實唔係淨係呢一個代購佢嘅貨會遲咗。是周圍的都遲了，因為你都知道所有的貨運各樣東西在這兩個月都真的延遲了的。 沒錯。 那你都可以給一個合都那個都一個合理解釋啊，是 不是？還有呢其實又好看呢究竟他們的互動頻率有多高呢，譬如你如果原本講話月中的，那當你發覺貨遲的時候呢，我不知道那個版主呢他有沒有呢都公告天下告訴大家。 你交代先。 是啦，喂你們訂的貨呢就本來月中的，現在他們那邊遲了我要月尾。大家是不是仍然 OK 啊，雖然其實問這句都沒用的，因為都出了貨了。咁但係可能你有多個互動咧 ，keep 一 keep 住，即係有啲 話俾人聽，我而家啲貨咁啊，你 hold 住一陣，我落咗單啦，等緊嘅啦。 即係有啲似咩咧？我哋搞活動啊，或者我哋 hold 住一個電話咧，搞得耐或者臨出發前一日，我哋都會打個電話，喂。仲有一个礼拜我哋就出嚟 outreach 噶咯，你记得可咁啊？即系可能就补少少飞嘅， 系。 不过但系佢最尾就人间有变化 噶啦，因为咧佢就咧出咗一个 post 啦，就话俾所有嘅朋友知，佢遇到一个咁样嘅遭遇， 好惨咯，系 啦。原来我哋头先话讲个信字，人间系咪疫情底下大家有货就冇爱咧？都唔系，因为咧喺五个钟头之后，佢 post 咗呢个之后嘅五个钟，佢就再出咗另外一个新嘅贴文， 系啊，佢就话有人要咗佢啲货啊。 是有人要晒佢啲货，因为咧佢就话咧，首先咧即系见到佢自己一个咁样嘅表达啦，咁样佢就话咧已经有一啲嘅朋友，譬如有霸气嘅朋友就会话唔使惊，全部原价我收晒佢。 哇，全部 嗱，有人咁样讲，佢话总之系咪一个人收晒我唔知啦。 咁犀利， 佢话但系咧就真系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 inbox 嘅鼓励啊，所有嘅搓手液已经散晒出去。 哇， 佢话呢一样嘢令佢最大嘅谂法咧就系话。香港人原来真的仲有好多好人，亦都自见证到啊！网络嘅力量真系非常之大啊！佢话香港人都仲系好有爱嘅，所以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咁话 哦，真系好咯，希望唔会即系将啲嘢叫做摆咗喺度冇人要。不过点都系有人要嘅，我知道。咁如果真系佢冇人帮佢买嘅，我觉得佢自己譬如咁啦，就当一个买个教训，同埋将佢捐咗出去咯。而家好多坊间咧，都好多团体咧，都话希望招揽一啲如果你有货嘅口罩啊、酒精水啊等等嗰啲。防疫用品咧，你可以咧捐嘅咁咯。不过就可能佢就会伤啲啦， 好伤添。 系啊， 俾政府咯，政府成日话边度有货佢去买噶嘛。 咁啊，政府自己揾啦，我哋应该帮下嗰啲有需要帮嘅人嘅。 但系咧，你有冇发觉咧，好似即系有事中无艳咁样啊？即系嗱，当大家好紧迫嘅时候咧，揾都揾唔到啦。佢有人同佢讲话， 托朋友，喂，帮我订， 喂，我有，我系咪真系帮你买先？点知去到嘅时候就话我唔要啦。 系， 点知去到自己有嘅时候咧，就话你唔要啦咁样。 其实真 系 好衰。 咁下次边个帮你啫？喂， 你直情系你想象到嘅，一开始嗰阵时咧，你会觉得有人开个 post 话30蚊有呢一个嘅搓手液，你会觉得。 多謝你啊，感激你啊，冇你我都唔知點算。其實真係咁啊，開到大家咁嘅狀態噶 嘛。有貨嘛？ 到而家有貨啦，就唔理你咯。 係， 所以咧，其實 有事都無厭嚇。 係啊，呢個嘅網版主咧，佢直情用咗一句形容噶，佢話你哋可唔可以唔好當我係 condom 啊？ 哦， 係。喂，咁樣有形容到。 因為我哋咧文雅啲咧，就講中無厭。 係啦。 佢哋而家我哋咧世俗嘅講法就真係當 condom 啊，真係用完即棄 啊 嘛。 係啊， 冇用添啊。 總之就同埋抌咗 佢都冇用過， 無傷大雅咁樣。 借你翻嚟都未開封咩都未用過陰公豬真係、嗯， 所以咧嗱，起碼呢個都一個開心嘅結局啦。但唔知大家有冇人喺呢個疫情底下，同樣都遇到一啲情況，就係喂幫幫手幫幫手，跟住隔咗冇耐就掉頭走。 啊，我唔係喎。我早陣子都幫啲即係有朋友，我啲同學咧就 send 咗 message 出嚟話：， 你仲有同學聯絡嘅咩、哎？你都冇翻 有 嗰陣時都有同學。 小學啊嘛，我有班嘅。 佢一啲同學每次聯絡第一句都係話：，叻我啊，以前坐你隔離位，係好耐冇翻嗰個咧，係啦。 咁咧，跟住咧就好好啦。咁跟住就話：，哎，我call 咗啲貨翻嚟咧，就嗰價錢咁樣啦，問我哋有冇需要啦。咁跟住嗰啲同學就紛紛都有去訂嘅。咁跟住啱啱琴日。呢幾日你先攞貨咯，咁跟住咧就我都有幫我啲朋友問啦，有冇需要啦咁，咁跟住咧其實即係我其實咁嘅，個個都問幾錢幾錢啊咁，跟住我話得啦，我話當送俾你哋啦，唔好咁樣計啦，即係可以用咁嘅心態咧，你就會自己會舒服啲啦，係啊，不過我啲全部都屋企人朋友啦， 我都係你朋友，我冇貨 啊， 咩都冇 冇啊， 咩都冇啦， 你真係冇咩？ 係啊， 你唔係可以泵幾支翻嚟嘅咩？ 我有咁讲过， 有啊， 其他冇两 支，两支 fans， 银行户口咧呢一排好似倒水咁样啊！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啊？ 同舟共济啦，我哋共度时间。 所以呢只钟无艳，大家攞嚟听下好啦，唔好真系做出嚟噶。你谂下，下次咧会有啲咩后果咧？唔会再货到先付款，下次咧你唔俾钱，唔俾你落单添啊！ 其实我怕你总夸奖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从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喊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注定似兄妹一对， 想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愿当 去。 你揀咗咁耐先至开麦，就因为呢一句嘅歌词你记得系咪？ 系啦，无需啊，我哋仲有桂花田嘅系啦。 系啊系啊， 有志气。 系你快啲开题，唔好俾佢唱啦。 我哋咁话， 有得你的温馨。 听下，听住。嗱，有一句说话。 听妹。 唔系啊，唔系 听 妹， 华妹 系啦。嗱，其实一段时间咧，即系而家先，即系市道差啲啦。咁啊，但系一段时间咧，又未话啲有啲司机啊，哇，连日嚟咧都不停咁样去开工啊，冇停过啊，咁样噶嘛，系咪？咁就话咧，哎呀，客货车司机咧，连日嚟咧疲倦到不得了咧，不停咁开班啦，即系开工啦，即系冇换更啦。咁样作为乘客，佢应该点做啊？你觉得呢句说话有冇问题啊？ 点咩唔明啊？ 我都唔明啊。 咩？ 即系如果你见到嗰位司机，可能咧佢已经即系揸车揸咗好长嘅时间，瞌眼瞓啦，去到咁样。 系啦，连到咧 乘客有啲咩做？ 冇停过，冇换过班，冇即系一路踩到落去。 咁然后乘客做咩？ 作为乘客应该点做啊？呢一个问题有冇问题咧？ 呢、這个问题有冇问题？我觉得呢个问题有啲问题。 Okay, 你嘅意思即系话乘客应唔应该去提点佢？系咪啊？ 我会哦。 你觉得呢句说话会唔会被一个叫做那个叫做政府咧停咗佢呢个叫做提问咧？呢个网站啊，呢个网站嘅呢个提问咧停咗个礼拜。 直接讲咯，因为我唔明 咩事 咧， 今次 咩提 应该唔喺香港噶啦，系嘛？ 啊，当然唔喺香港。 哦，你系咪讲内地有啲网站咧？你可以将啲问题劈上去，即系譬如话我遇到阿妈要我交个女朋友，有咩解决方法？跟住大家网友就会俾答案你啦。 跟住但系嗰个网站俾人停了。 我知，咁而家即系话呢个问题网站咧，就有人摆一条问题就话，喂，有个司机咧，好疲劳，你觉得佢好攰啦，我应该点做啊？咁呢个系个问题嚟嘅，有人摆咗上网，咁而家咧。政府就话我唔俾你问呢个问题，系咪咁啊？ 系啊， 好嘢，你俾个掌声我啦，应该。 我就想讲你同佢真系合作得好长嘅时间，我以为我都几了解阿田，我平时都兜唔到。 即系阿田啊？ 点知原来呢一次真系兜唔到。 因为我哋香港咧就好少玩呢个游戏咧，即系嗰啲咩阿虎之道啊，就少啲嘅。 我又唔知，即系原来即系有首先咁，大家平时都有一啲嘅社交平台啊、讨论区啊嗰啲咁样，你有问题你都系摆上网讨论嘅啫，系咪？但系如果我想听阿天呢个问题，只不过讲紧，哇，嗰啲货车司机咧，佢哋唔系好够瞓，咁样都俾人哋停个网站，唔系话， 因为你提出咗问题咯。其实你解得通噶啦， 其实咧有个问题咧，佢咁样嘅，因为 有个问题就系呢个问题应唔应该摆成咗一个问题啦。 佢嗰个题目就系话，客货车司机连续疲劳驾驶不换班，作为乘客应该怎样做？ 系 咯，佢文字上噶嘛， 系啊，冇问题啊， 我真系觉得冇问题。 没毛病， 同埋呢个系事实嚟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系 啊， 事实都唔可以讲， 因为你提咗事实咯。 哎呀，住 ，sorry， 死啦，咁我哋惨咯，我哋三个钟就讲真话噶喎， 因为有人谂多咗。因为会觉得咧，喂，你咁样讲，即系话我哋嘅即系 领导， 主系啊，话我哋嘅领导， 唔好讲开人名，讲领导， 做乜关佢咩事啊？ 话我哋嘅领导即系话吓，其实佢都冇换班，咁你咪即系影射佢，你咪想死咁样啊？ 好犀利， 系啊！ 我以为最多都系讲到系咪个领导无方啫，点知佢讲到哦，原来系咁， 唔系， 好敏感啊！ 用而家嘅国情嚟睇咧。又不无道理嘅，呢种影射啊，藏头露尾咧，可能有根据。阿田你大件事爆咗国家机密啊，你唔好开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再有一名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患者43岁，相信同北角佛堂群组有关，现正在东区医院接受治疗。直至昨日，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00宗。政府今明两日合共派出4班包机，由武汉接载滞留当地的港人返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發之前在機場表示，今日派出的2班包機共接載258名港人返港，包括有應屆文憑試考生、孕婦以及有病患人士。政府會安排專車接載他們由小區出發到機場上機，會有幾次量度體溫或者監察病徵，減低風險。另外有11名港人改变主意，决定不乘坐包机。聂德权又说，现时有3800名港人滞留湖北37个城市，安排偏远地区的港人回港亦都有实际困难。 会同当地政府商讨安排，亦都会密切监察首批港人回港后14日以及检疫设施同医疗系统的情况，不排除当中有人返港之后有病征或者确诊，要了解当中风险再作行动。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按照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感染人口比例，估计这一批回港人士当中有大约5至25人返港之后会被验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部分人可能是之前感染后已经康复，部分可能是潜伏期仍然未发病。何柏良又说，特区政府的部分防疫措施做得慢，亦都有疏漏，如果不是香港人主动和积极逆境自强，在一月本港出现首宗确诊个案后，全港已经有几乎90%人都戴口罩，相信不用一个星期，香港的确诊数字就会好像南韩和意大利那样火箭式上升，因为香港的劏房和居住环境挤迫问题比这些国家更加严重。美国民主党超级星期二总统提名初选投票，美国传媒报道，前副总统拜登至少是7个州胜出，包括亚肯色、明尼苏达、田纳西、阿拉巴马、俄克拉荷马、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资深参议员桑德斯就在家乡佛蒙特州和科罗拉多州取胜。至于纽约前市长彭博就在美属萨摩亚胜出。加州、德州等14个州和美属萨摩亚的初选投票将会决定民主党超过1/3党代表票谁属，预料结果有望令到民主党的选情更加明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东北风，下昼转吹清劲偏北风，雨势渐转频密，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6点，跌唔够1点，总成交金额52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8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4跌6毫，汇丰控股51.75跌8毫，中国平安88.3升8毫。平安好医生74.9跌1.55毫，阿里巴巴202.6跌6毫，盈富基金26.5毫跌5仙，建设银行6.48升3仙，友邦保险75.6升1毫，恒生银行150元系跌5.4，融创中国46.1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57，澳元0.661，加元1.335，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3点，升130点。港金现价报1522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1.36美元，卖出16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爆水管啦，西营盘嘅东边街咧爆水管啦，咁有一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一段东边街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去医院道嘅车辆咧需要改行西边街啊，咁另外皇后大道西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啦，咁而家一带挤塞噶，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啦，龙尾系去到荷里活道噶，咁另外西贡公路咧有道路工程，近住白沙湾码 头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去西贡方向咧，龙尾系排到去濠涌嘅，就系、是、西贡公路啊，有道路工程啦。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去西贡咧，龙尾排到去濠涌噶。在大角咀的合群街呢亦都有水务工程啊，咁而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就系、是、大角咀合群街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红桃道去翻敬业街方向，近住开元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九龙、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 有快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点解喺香港嘅少数族裔人士同普罗大众都系存在住隔膜呢？等社会企业爱同行创办人吴中麟话你知啦。 当然，因为大家可能文化唔一样啦，或者语言沟通上唔同啦。所以导致大家是多了一些隔膜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黄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咁究竟黄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系咁咪唔好睇咯。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叫我不要迷茫，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星期三我们的啊，头先一早预告咗咧，就要同你讲下嗰两只船啊，珍宝海鲜房 系啦，咁啊喺琴日咧就已經咧係正式咧就係話暫停營業啦。咁究竟咧即係佢哋有關嘅即係公司啦，都只會講話希望有機會同大家見面。究竟會係點樣呢？其實佢哋都真係賣咗個好大嘅關子。 後會無期嘅，有啲驚嗬。 其實好呢、這個後會無期嘅感覺好好，陣味好濃嘅。因為其實佢哋喺今年一月嘅時候，我哋節目都有講過啦，即係佢哋已經咧因為經濟嘅問題啦，即係即係錢真係唔好賺到啦咁樣，所以咧就已經咧減少咗佢哋嘅員工，亦都調整咗佢哋嘅營業時間㗎啦。咁啊到咧，其實到星期日嘅時候咧，有一啲香港仔區嗰邊區議員就話：喂，好多街坊 方都聽到你個消息咯，係唔係禮拜二就冇啊？禮拜一係 last day 啊咁樣，咁後屘佢哋公司咧都證實咗呢件事嘅。 係啊，嗱，所以咧我哋先擺低呢個題目啦。究竟咧你有冇係附近嘅街坊啊，或者你曾經專程去食過嘅、 嗯？ 歡迎你喺網上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講下你嘅經歷啦，集體回憶。咁啊，畢竟佢已經屹立在香港咧， 好長嘅歷史。你見到哇，真係犀利啊！ 地標一樣啊！我哋今集就同大家一齊回味一下先啦。 係啊，嗱，豪仔你就同我講嘅， 零啊，我未去過。 阿田咧、啊， 我都好似冇去過， 真係冇係。 咁等我嚟咯。 好啊， 真係 要靠你啦。 而家都好啦，我每年咧起碼會去兩三次飲茶嘅。 哦， 即係食晚飯就真係會少嘅。 係係。 但好多回憶啦，譬如等我，如果好似阿豪仔、阿田呢啲咧，未去過珍寶海鮮房嘅朋友，而家你睇到啲相，你就會話由以前到而家都咁靚嘅喎。 金碧輝煌。 不如對阿祖嚟講，有啲乜嘢覺得好勁嘅咧？ 嗱， 首先我每一次我去咧，我以前咧就有兩個位可以坐呢個駁艇啊、駁船咁樣嘅。 係。 香港仔係一邊，深湾嗰边系一边，我通常咧就喺深湾嗰边度上船嘅。 Okay, 其实深湾嗰度上船个码头咧，已经有嗰种咧，哇，禅缝啊，嗰样嘢嘅装饰咧， 佢有啲画栋雕梁咧，已经个码头嗰度出现咗， 已经出现咗噶啦。 系咪佢专属噶嘛？因为嗰度 系啊，专属噶，就专门咧就由深湾游艇会嗰边啦个码头啦，就去到呢个珍宝海鲜房嘅。到你上咗船咧，嗰架船又系特制噶啦， 跟 住到你差唔多去到嗰个大大架嘅船咧，就呢个珍宝海鲜房嘅位置嘅时候。你离远咧，你已经见到你上咗船，你已经会开始咧要影相，因为咧架船好大啊， 佢 全个咧都系中国式嘅建筑嘅话咧，已经系觉得哇几震撼，因为讲真， 海上皇宫啊，觉得 有呢个嘅感觉，同埋喺香港，你真系要揾到一啲咁大旧嘅中国式咁古色古香嘅建筑。其实都唔系几容易噶，佢仲要立喺个船上面一个海中心咁样。 唔系，所以佢成为一个地标，即系啲人行去帮衬咧，但系远远咧都一定要影佢，去到香港就一定揾佢嚟影咯。咁我哋远观就旺角佢咯，但系特登搭船去到嗰度饮茶 就未试过啦，系啦。 咁我就再讲仔细啲，你落咗船之后会见到咩啦？首先咧，佢成只船咧喺你落船嘅时候咧，佢即系嗰个大船啊，佢系会有唔同嘅好似喷水池咁样嘅，佢就弧形咁。样咧，沿住成个珍宝海鲜房咧，就向呢个四方八面咧度伸延，所以个感觉咧，好似有一个水上喷泉龙宫嘅感觉噶。而到你落咗船，系啦，佢成个装修咧。我唔識得講有幾抌本啊，因為首先會有兩條嘅大龍柱啦， 是是是 用龍雕做嘅柱咧，就金碧輝煌，即係金色嘅， 是 就喺個大門口嘅左右兩邊，非常之架勢堂嘅。而當你入到去嗰個大船入邊度咧，你要上去飲茶又好啊，食飯都好啦，又長又闊嘅樓梯，仲要係你喺中間度上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向左手邊或者右手邊繼續咧就上半層，跟住又喺中間度上咧，而你每一曾見到咧嗰幅嘅壁畫之大咧， 係 成個藝術品咁嘅，有少少似咧嗰啲《清明上河圖》嗰啲咧， 好大幅噶嘛， 好大幅壁畫咧，就算你要影相你 selfie 嘅話，你影唔曬成個做背景噶， 一定係。 所以咧呢一啲咧，即係全部都係好特別嘅建築咧。但我都未講到入到佢哋酒樓喎，入到酒樓咧，我諗大家應該都有一個好大嘅回憶，因為佢哋有得坐龍椅噶嘛。 哦，我就睇食神嗰度有咯， 係 啦。而除咗坐龍椅之外咧，佢隔離咧仲有到而家。都有嘅，而家就冇咗啦，咪暂时结束咗啦。佢有好多宫女啊、皇帝啊嘅 宫女 嘅衫，系啦，你可以即系豪仔可以做宫女，阿田都可以做皇帝嘅咁 样，即系借嚟着咁样嘅， 好似系要俾少少钱嘅，跟住你就可以着嚟影相。但因为佢后面咧系金碧辉煌，又有龙椅啊、背景啊各样嘢咧，有好多朋友咧都会一家大细咧就走到呢个龙椅上面度影相咁样。 系， 其实呢个咧除咗吸引咧我哋香港嘅客咧，其实好多嗰啲外地嘅旅客咧，佢都嚟到真系咧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景点嚟嘅，因为即系佢真系可以试下着下。唐装衫，跟住坐咗龙衣嘅衫，呢个系一个卖点嚟。 有埋道具添，咁服装噶。 嗱，我其实想问最关键嘅问题咧，嗱，譬如咧，我点解咧话从来都冇去过呢个海鲜坊度咧？因为除咗第一咧，佢比较远啲啦，去到香港仔啦。第二咧，我印象中啊。你覺得就係話好貴噶，係俾遊客食噶。如果咧你無端端話阿爸阿媽俾我哋去海鮮坊度食一餐咧，硬係咧個形住咧就係冇幾千蚊走唔甩啦。甚至乎即係呢個概念咧，你會覺得你鋸咗成嚿糧出嚟噶， 係扛住條頸咁樣 扛住條頸，係啦。你覺得嗰度哇唔知咩地方嚟噶，係咪真係咧唔抌低幾萬文咧唔落得街噶？所以咧。 喺我咁大个人生里面咧，从来都冇谂过咧去嗰度食饭。 系 系啦，咁究竟系咪真嘅咧？即系呢个系却步嘅原因。 我嘅经验啦吓，以前咧真系相对地贵嘅，因为譬如我睇翻一啲嘅报道，佢哋都会讲啦，哇！以前啊，即系讲紧旧市嗰阵时啊， 旧市。 如果你可以去到呢个珍宝海鲜房咧，摆个寿宴， 系 做个哇婚宴啊咁样嘅话咧， 哇！呢、這个就好巴闭啦，肯定你就非富则贵啊。 冇错，系巴闭同有面子嘅，尤其是咧对于南区嘅朋友嚟讲咧，呢、這个真系一个最大嘅地标嚟嘅。因为都有问翻一啲即系以前喺嗰度工作嘅朋友啊，佢都会话、啊、三层噶，全部都坐爆晒噶，晚晚都爆噶，几多钱都爆噶。但系咧，我会话，譬如呢几年我去嘅话，我就去饮茶啦。其实我觉得比喺香港区其他嘅酒楼，佢仲轻轻平少少添。 哦，系啊， 不过可能呢一样嘢大家就唔知道咯。 听众咧都有讲噶，佢哦有个听众咧，佢啊叫威星咧，佢就话咧， 系 佢话佢可能系去嗰日咧就是、最后一日啦。咁佢就影埋佢嗰张收据咧，咁啲听众已经话喂值得留念啊，你呢个收据咁样。咁佢就话咧，真系咧有啲听众话喂佢呢个价钱真系合理嘅，譬如佢啊有个叉烧包26蚊。 系， 蟹子烧卖40蚊，咁就茶位就1.9蚊。 蟹子烧卖40蚊，的确都属于贵嘅。 唔系啊，但系如果你讲紧你之前觉得珍宝海鲜房系一个 好贵咁样，你明 唔明啊？佢系酒店级，你觉得佢系酒店级嘅烧卖就唔止40蚊啊嘛，系咪？可能20蚊一粒噶嘛。咁、 okay. 但系佢而家系一笼咧，叉烧包26蚊咁样，迷你珍珠鸡就42蚊。咁即系其实佢系而家出面有啲酒楼咧，叫做好少少嘅，都系有咁嘅价钱噶嘛。咁所以好似有阿祖都话斋，平咗啦。 譬如我自己，譬如我三四个人去饮茶啦，围就围翻300-400蚊落楼。咁但你 咁啊真系唔算贵喎、 啊，你嗰架驳艇，你搭架驳艇去个大船嗰度唔使钱噶、啊， 系咯、 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另外一个嘅体会嚟嘅，唔系就系饮茶咁简单嘅、 哦。我平咗，我又冇人知啊。如果系唔系嘅，可能就会多啲、 啊。 我自己觉得合理咯，同埋我谂呢一样嘢咧，系对好多南区嘅朋友即系有特别嘅回忆嘅。我会点解会细细个就开始去咧？因为我舅母咧系以前系水上人嚟嘅，跟住佢上咗陆地之后咧、就住香港仔，每一次要去探舅父舅母嘅时候咧，就会去珍宝海鲜房饮茶、 哦。 而我表妹嗰个婚礼咧，都系喺珍宝度举行嘅。而有一位我哋嘅嘉宾主持去个婚宴，都系喺呢只船度搞嘅。 系啊， 嗰个就系赵学而啦。 哦，系啊，佢喺珍宝度搞。 嗱、啊，但系佢咧就唔系喺珍宝海鲜房酒楼入边度。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咁多年咧，佢哋都有几多唔同嘅转型嘅。 系 喺最顶嗰层咧，亦都有一个户外嘅 decking 嘅地方咁样 咧、哦哦哦， 就一个好似西餐厅啊，又有里面嘅情况，出面嘅情况。当年学儿个婚礼咧，都喺嗰度搞噶。 哦， 好开心 嘅， 大家都要搭驳艇咁样咧，先至赶得切去睇佢注册。啊！嗰啲咁样咧，即 系 嗰个感觉，我谂对于好多香港嘅朋友嚟讲，呢、這个的而且确真系一个回忆嚟噶。 系啊，咁我见到佢里边就有好多，譬如话价钱咧，我而家手头上咧，原来佢曾经咧，即系可能几年前咧，佢推出过一个咧养生午市套餐。咁咧就真系唔系好，即系嗱，睇下你觉得如何啦？午市套餐320蚊， 系几多个人先？ 佢就佢人数不限嘅、 啊，有咩送食啊？讲咗先好。 系啦，佢就话咧，原来可以食到咩咧？佢可以食到有鲍鱼啦、鹅掌啦、鹅肝啦、海参啦、绿道餸。 系啊，先 真心其实真系唔算好贵，即系 300几蚊系一位啊！ 一位都 就算300几蚊一位都唔贵啦，大佬啊，系啊！ 头先食咁多嘢、 啊， 即系嗰啲咩包心刺肚，我谂系当啊，真系午市一位咁样啩。咁、因为有啲游客咧，佢自己影翻嚟咧，就话真系觉得系好靓嘅，即系觉得里边即系装饰啊，各样都好正咯。但系嗱，你话到而家咧，点解会做唔住咧？我见到咧，明明报纸上面咧，好多人咧，啲街坊咧，有啲就话我一定要翻嚟食，因为话咧譬如有一个好悲催嘅，就话系同老公咧生前咧即系嘅回忆嚟嘅，因为老公走咗。有啲就话喂，我就喺嗰度结婚嘅，有啲就话我系同成家嚟成日饮茶嘅。但系咧，点解有啲人就话啦，其实近呢10年。就冇咗街坊生意， 系啊， 就变咗游客生意咯。 我有问过咧，即系我有睇到报道咧，有一位咧受访嘅保安员啊，佢就系以前咧就喺码头度做，咁而家唔系啦，咁样佢就话而家呢一两年啊，可能晚市啊得几位嘅客人啫。就我谂嗰一样嘢咧，就因为佢话真系好依赖，可能系内地嘅游客，觉得系旅游点，亦都系可能系靠翻住咧佢哋自己嗰区嘅街坊朋友去支持，所以咧就可能导致今次由譬如旧年下半年啦，有社会运动啦，到而家。 疫情啊，佢會話社會運動影響都冇咁大啊。疫情出現咗之後咧，真係百冇啊，咩都冇嘅時候咧，所以佢哋要營運咧就會更加困難咁樣咯。 老實，社會運動對佢哋我諗影響真係低啲，佢都遠離陸地。 係啊， 你有咩堵路 嘅根本都唔會阻住佢。 係啊，佢都飛到去咁海中間啊嘛。 係啊，嗱，另外有一位嘅朋友咧，我估唔到咧，有記者訪問咗佢，因為咧講到珍寶海鮮房，佢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喺嗰度拍攝噶嘛，係咪先？其中一部大家都會好記得嘅，一定係《食神》啦，係咪？係 啊，最出名 啊！而有一位嘅記者咧，揾咗而家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嘅阿達哥 ，OK， 萬達咧就做咗個訪問，佢就話咧：哎呀，佢都知道啊呢一件事咁樣啊，而佢亦都有一啲咧。在當年在香港仔在鴨脷洲在珍寶海鮮房的回憶，不知道大家又記不記得，他說那時候記得要坐小艇過去的，斗領一個人定多少錢他就不記得了，即是這個是他的記憶來的。他說那時候還有很多小朋友是會在這個珍寶海鮮房附近那裡游水和潛水的、 哦、 即是會在那裡 在海鮮房游水潛水、啊、 在那裡即是海裡面、 哦、 即是海鮮房的水那裡、啊，跟住咧就會有好多遊客咧，會專登抌啲錢落去，可能係一毫啊、斗領咁樣咧，就俾佢哋去執錢嘅咁樣。佢話咧呢個係佢嘅記憶，相信咧。有部分的朋友都仲會有呢個嘅回憶喺度嘅，呢個我就真係冇見過，有人喺個船隔離嗰度游水咁樣就冇見過啦嚇。 係啊，咁啊嗱，如果你追完數本咧，究竟點解咧會有呢個海鮮房咧？咁我哋阿宇咧，佢又幫我哋揾到啲資料咧，佢就話啦嗱，如果咧海鮮房嘅歷史咧，真係要講到咧就係廣州沿海啊，當年咧有一啲叫做歌堂船啊，即係唱歌嘅歌啦，禮堂嘅堂啦，一隻船嘅船，佢話咧就提供一啲吃喝飲樂。唱歌的一些船隻咁啊喺廣州度而嚟嘅，咁啊後來就變咗即係聲色犬馬啦，好多嘢要做啦。咁可能咧大家就發覺，咦，其實飲飲食食呢啲嘢咧可以唔係淨係喺陸地嘅，咁就佢哋嗰啲即係艇户都做到啊嘛，咁就想去引入嚟咯。過三十年代嘅香港仔咧，甚至乎冇酒樓。佢話呢啲漁民呢連婚嫁呢嫁娶呢都係喺呢啲歌堂船度擺酒㗎、 嗯。 所以呢佢話呢個海鮮房嘅出現呢其實見證住呢啲歌堂船嘅客源呢就越做越大啦。咁、 啊、 不如呢就唔係只係博艇仔咁簡單，直情係一隻大船咁你越嚟越豪咁樣囉。 嗯，嗱，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同我哋分享嘅，譬如 Daisy 咧，佢就話咧，佢自己咧係呢個香港仔嘅街坊嚟嘅，佢話都真係話睇住珍寶海鮮坊嘅興起同埋沒落，佢話經濟差一定有影響嘅，不過佢就覺得咧，真正嘅死因咧係啲嘢食唔係好好食，變咗咧就令到啲熟客咧就走咗，新嘅客人食過一次之後咧都唔會翻轉頭，咁剩翻俾邊啲人啊？咪淨係俾遊客食咯、 哎， 因為遊客先至會氹到佢哋去，佢話咁啊死得啦， 咁就真係慘喎， 係啊。 但你食嘅时候，你觉得有冇啲咩？ 我觉得 O K 嘅，其实我仲见得佢，我仲记得佢有一啲嘅牛腩，个牛腩真系好食噶。 系啊， 我哋冇试过，我哋就唔知道。不过见到佢咧，就嗰、那个 不过都系可能唔同嘅阶段啦。即 系 譬如我又唔系食晚饭，我就食点心嘅话咧，我觉得 O K 噶。我仲每一次就近乎每一次啦、 嗯嗯， 有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嘅话咧，咁佢哋对于中国嘅饮食啊点心好有兴趣噶嘛。我通常都會帶佢哋去珍寶嘅，因為嗰件事好簡單地有點心食，佢嘅選擇係多嘅，同時間有咁大嘅環境去睇， 正到爆 啦！咁樣係咪？ 視覺享受，味覺享受，係啊！如果資料講咧，就話當年咧，即係講緊即係70年代咧，佢話海鮮房嘅供應咧，主要係嚟自香港仔嘅本地海產嘅，但佢話而家咧就已經嚟自東南亞啦。咁究竟有冇關係咧？即係可能以前喺本地海域咧就好新鮮，會唔會而家就爭咁啲啦？啊！即系呢个我都唔知道佢哋嗰个食物系咪有咁大影响啦 吓。OK， 嗱，另外咧，其实咧，除咗珍宝海鲜房之外咧，我哋见到我哋好多嘅听众咧，都有问埋佢哋噶。 系， 其实有一啲嘅地方咧，以前有，而家咧就真系冇咗，但佢哋都系历史悠久一啲我哋去饮茶嘅地方啊。有好多朋友咧就讲到，譬如敦煌画舫， 系、啊、系， 其实甚至乎咧，我头先讲 敦煌即系沙田嗰、那个， 系 啦，系咯，你以前可以叫做沙田画舫，或者叫敦煌画舫，因为而家讲紧咧敦煌，我都可以大大声讲啦，佢成个饮食集团都冇咗啦，系咪先？就 是、 当年佢哋有成个饮食集团，其中一个地方咧，亦都系一个画舫嚟嘅，就系喺近第一城嗰边嘅地方。咁啊，而家咧隔船仲喺度嘅，不过咧已经系 逆咗幾次手啦，變成咗一個婚宴嘅場地。呢、這個就有朋友會記得嘅地方啦。 不過呢個咧就冇好似珍寶海鮮房咁樣，佢真係有一架船，咁佢真係只不過喺海邊嗰度就唔喐嘅嗰個叫做 啊咁啊係，佢係石房咁樣，即 係似啦，似咁嘅設計咯。 係啊，另外亦都有聽眾咧會即刻諗起咧，哇！你講酒樓而家又冇咗灣仔嗰個龍門大酒樓，又叫做龍鳳茶樓，點解唔可以講啊？咁樣佢話咧，因為當年咧呢個係全香港第一間有冷氣嘅酒樓嚟噶，幾咁威水先得㗎？可能大家都仲記得啦，就係呢個莊士敦道嘅。不過咧，就去到2009年嗰陣時咧，就要同大家講拜拜啦咁樣嘅。所以你會話啦，即係講到冇咗呢個珍寶海鮮房，咁啊，亦都有頭先會話到。是不是那些遊客太依賴啊？亦都會話，如果遊客真係咁依賴嘅話，是不是有啲嘅補助可以幫得到佢哋去營運呢？因為咧，如果啲嘢食好食啲，好似我哋嘅聽眾講咁樣，佢真係好有特色噶嘛。其實係咪應該都要嘗試一下保存佢咧？唔保嘅話，就真係冇噶啦。 不過最慘就係，如果你淨係得個殼咧，你冇人流去嘅話咧，就真係變咗好似外貌保育咁樣啊。係，即係最緊要就係咧，點樣可以 保存啊？ 但你淨係得個籠喎，就除非你將佢改建咯，變成咩海上博物館啊？ 係。 但如果淨係， 我覺得即係我 又未至於去到博物館啊。 海上博物館都唔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可以係有心人啦、啊，即係我哋香港人都要做埋一個有心嘅顧客咯。 係。 繼續去支持佢，咁當然佢哋要自己爭氣啦，整好啲嘢食啊，做好個營運啊。其實呢個真係幾獨一無二嘅。如果我哋成日話有啲乜嘢嘅古蹟，我哋需要保住嘅話，其實呢個都值得保住啊。中間又經歷過大火嗰樣嘢。佢都依然可以屹立不倒喎，係咪？ 夜到難何再遇北風，我應。头在雨，动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走聚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你战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处处，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像舞姿，当走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到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 冷风正系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喺下昼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渐转频密同埋有薄雾，吹和缓东北风，渐转清劲偏北风。今晚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风势颇大同有雨。周末期间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 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6点，升32点，总成交金额5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8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6跌4毫，汇丰控股51.9跌6.5毫，中国平安88.25系升7.5毫。阿里巴巴202.8跌4毫，盈富基金26.6冇升跌，平安好医生75.1跌1.35毫，建设银行6.47系升两仙，友邦保险75.6升1毫，融创中国46.4升1.9，恒生银行150.3系跌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9.953。瑞士法郎8.12，澳元5.131，加元5.819，新西兰元4.876，欧元8.66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176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5220蚊，升41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41.96美元，賣出1642.6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先同你講爆水管啊，喺西營盤嘅東邊街噶，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東邊街啦，唯一行車線封閉啊。咁而家去醫院道嘅車輛要改行西邊街。就是封了一段的东边街，咁亦都影响到皇后大道西西行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嘅慢线封闭。咁而家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荷里活道噶。咁大角咀嘅合群街有爆水管啦，合群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车辆就要改行国祥街。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咧有道路工程，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就比较繁忙噶，咁半个钟头前咧去西贡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去西贡咧就只系行车缓慢啦，出九龙咧车龙就长过去西贡方向噶，龙尾排到去打豪敦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宠物公园对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百胜角路。喺九龙红桃道去敬业街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就考明街。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啦，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基业街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都系排到去考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九龙、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点解喺香港嘅少数族裔人士同普罗大众都系存在住隔膜呢？等社会企业爱同行创办人吴中麟话你知啦。 当然，因为大家可能文化唔一样啦，或者语言沟通上唔同啦，所以导致咧大家系多咗一啲隔膜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 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在我们同心对抗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记得大家要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要彻底消毒和清洁双手，戴口罩，还要避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啊。 Mari kita sehati memerangi kuman penyakit coronavirus ini. Kita jaga kebersihan diri, pakai masker, cuci tangan, hindari keramaian, dan kalau sakit, ingat ke dokter. 想收听更多有关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 Kak Sinsa, Kak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七百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逢凶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逢凶快活人》。 十二点啊，差唔多十一分啦吓，咁啊而家咧补补天气先。 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系80%啊。继续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豪仔同阿祖 ，home office 嘅有阿田。 系啊 ，hello。 喂，即系讲个题外话先。头先咧，因为阿田譬如好准时可以打得到电话翻嚟咧，咁点解我哋有啲惊讶咧？因为你系咪听紧手机嗰个直播噶？ 系啊， 系啦，嗱，听手机直播咧，其实有 delay 噶嘛，网上面嗰、那个 delay 好多添， 好多添噶， 零钟噶， 会有啊，系啊，点解我 系啊，都分，因为头先播紧即系我听紧嘅时候系听紧 API 噶啫嘛，政府宣传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已经开咗麦啊嘛，点解我想讲个题外话咧？我突然间发觉，即系我哋三个已经系做呢行啦，阿田仲要系老行专嚟噶嘛，系咪先？ 唔好讲噶啦，你 系我最多系行啫，我冇老嘅， 老夫子 系啦，但系咧，其实我哋屋企仲有冇收音机？ 冇。 阿天有冇？ 好肯定咁答你冇。 嗰啲即真系正正收音机就冇咯。咁譬如你系嗰啲叫做 HiFi CD 碟嗰啲咧，连埋收音机嗰啲未有。 嗱，都仲好啊。我之前仲有嘅嗰台咁样嘅 HiFi 仔咧，即系仲可以收到嗰、那个。 tune 个台。 仲可以 tune 到噶嘛？但系咧 ，tune 嘅揿掣。 揿掣，咩都好啦。但我而家都冇咗啦，因为咧我有太耐都冇用过，因为。嗰嚿嘢其實主要可能係聽 CD 嘅、 啊， 自從咧你攞咗自己嘅手機嚟聽嗰啲所謂串流平台之後咧，我已經好少買 CD， 甚至乎買咗咧可能係車度聽，屋企又冇、啊。最近一次執屋咧，直情嗰嚿嘢咧決定俾我老婆咧封咗入箱底度咧，屋、 啊、 企我係揾唔到收音機。 吓咁哦， 系真系 CD 咪冇得听咯，即系 我咪喺车度听咯，我 CD 摆喺车度听咯，又或者如果你有电脑咧，你播个嗰啲叫 external 嘅 driver 咧，仲可以播到嘅。但我头先突然间有少少唏嘘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咧，如果边一个 home office 咧，如果边一个话喂，我可以同步听住你收音机讲到系新闻啊，我就即刻打嚟咧，原来已经有啲难啊。因为我哋三个都应该系听住网上嗰个直播而家 系，哦系啊， 系啊， 咁咪屋企个收音机就开，不过而家啲细路空咯，即系咩在家， 所以我都话佢系老行专，佢仲有一个收音机喺度， 有啊， 我屋企都仲有， 生之宝啊， 系啊，真系好珍惜啊，真系、啊。 但我想讲呢个唏嘘我都有啊，即系呢个唏嘘系乜嘢咧？收音机搞到我哋可能我哋就算用唔同嘅电脑啊，手机去听 都唔系同步， 迟一。两一分钟，我嗰个感觉 OK 噶， 系你头先讲嘅另外一个咧，真系唔再有 CD 机或者 CD 谱，我揾唔到咁滞啦。我想买实体碟嗰样嘢咧，即系时日都话啊，时代会啊继续行嘅串流平台嗰样嘢都好方便啦。但系唯独是买实体碟咧，系我想 keep 住呢一个习惯嘅，即系揸住嗰个质感真系唔一样。不过 冇啦， 就好似你有几耐冇行过 CD 谱啊？ 咁你唔好带我，因为我真系有买嘅。 佢有嘅应该 系啊，系你冇咋？ 你知唔知啊？我见到个喜讯添啊！我个 friend 啊！ 咩啊？ 佢话要组 band 啊，系啊， 系啊。 阿霆锋话佢觉得佢人生最大嘅遗憾系冇组个乐队啊，咁样。 咁你而家聊佢咯。 系，我见到原来佢话佢要组 band， 佢好似有 内地有 个 真人 show， 系啊。 咁你上去参加咯。 哎呀，咁样唔得噶，要避嫌噶。 虽然话 friend 个打 band 啫，咁样唔得噶。 系你自己有热诚啊嘛。嗱，你冇歌艺，你又啱开始学琴啦，系咪先？ 系咯系咯，我仲学紧打鼓添，而家。 你咩都识， 我琴日都要 学 海阔天空最尾嗰度，咚。 咚咚嘣嘣嘣咁样啊！我哋讲翻正题啦， 系啊系啊， 霆锋记得 call 我啊，系啊，我谂你争个鼓手啊，应该 系啊。鼻炎啊嘛，佢鼻炎气你啊。 系啊 ，OK 嗱，即系你讲得啱啦，鼻炎咧，我哋就讲紧话鼻疫情咧，咁啊嗱，有今日单新闻系咁样嘅，佢话咧有个大妈咧喺内地嘅，佢实在太紧张，佢实在太紧张，佢就话而家要鼻疫呢个好危险噶嘛，咁你咩系最多人掂到 个鼻疫好危险啊？鼻 疫 尖咧咁， 系啦，跟住疫尖都危险嘅。咁边度系最危险咧？就系 都要消毒， 周围都要消毒。但 系 有样嘢就好污糟，好污糟嘅。 系啊，我都系 咁用啊，嗰样嘢系。 梗系啦，你一定要用嘅。不过 系啊。 随住而家咧个科技咧，就可能少人用咗个噃。 系，但系其实海螺我都奇怪，内地又讲到自己咧，而家系几乎系无纸化噶 啦 嘛， 系啊， 讲紧啲银， 佢觉得银纸啊嘛， 系啊。 咁我哋以前成日都话咧，阿妈都有教落噶，喂，啲钱好污糟噶， 系啊系啊， 你掂到即刻就要即系洗手啊，如果唔系就会话你咧食细菌落肚啊，诸如此类啦。 你掂完啲钱啊，你知唔知啲钱有几多人掂过噶？ 系啊， 咁讲嘅。 仲要系咧嗱，如果大家数翻。都要廿年前，起碼廿年前講緊大陸啲銀紙咧，你嗰陣時有冇收好多咧？嗰陣時我仲係會成日同老豆翻上去啊嘛，每次咧你堆埋嗰沓咧五毫紙啊或者十蚊咧。起毛粒啦，甩色啦， 咩崩角啦，霉啦， 系啦，霉啦， 你争啲你要，小心小心小心， 系啦系啦，你直情系要咧，我即系好似 攞胶纸黐住要咁， 系啦， 但系咧问题系咧，嗰阵时咧系讲紧，喂呢啲先真银纸嚟嘅咁样， 系即系起码廿年前啦咁样， 冇穿窿嗰啲人冇信佢， 系啊系啊。 咁但系而家咧，其实一嚟就真系无纸化咗好多啦，二嚟咧都系嘅，内地而家啲银纸咧，可能佢嘅回收率啊或者咩都好咗啲咧，其实你就好少会再收到霉菜咁样银纸嘅。咁但系咧，内地呢位大妈咧，佢都系惊啊，佢就话咧觉得银纸咧系会沾染好多唔同嘅病菌，惊 得好紧要。 系啦，呢位江苏无锡嘅呢位李妇人咧，就真系惊啦。咁于是乎用咗咩方法咧？阿田，你承认有冇谂过呢条桥？ 我冇， 好彩 我屋企都冇嗰样嘢。 哦，系你屋系呢样又要睇下大家屋企有冇啊？有冇微波炉啊？ 系啊， 唔系摆入去叮啊， 系啊， 咁佢个微波炉攞嚟仲攞嚟叮第二 高 温 啊嘛，系啊， 高温咩？ 高温效应， 高温灼热你 身， 系啦，真系。 咦，佢同 NJ 可以做朋友喎， 系啦， 中意叮嘢啊，蒸嘢啊， 蒸嘢啊， 系啊，系啊。 究竟会变成点咧？ 系啊， 究竟会变成点咧？ 唔系啊，嗰张银纸摆喺里边， 仲喺度笑添。 系啊，真系会着火。 吓， 系啊， 佢叮好耐先至觉得可以殺菌啊， 一分钟咯，唔够。 其实 一分钟唔 够， 系啊，其实你普通咧，唔知乜啲虾饺三十秒都拎得出嚟噶， 虾饺又未得三十秒嘅，睇你个嗰个镬嗰个咩度数有几大。 系啊，咁咧佢就话摆咗落去咧叮钱，咁总共有几多咧？咁佢由于嗱，你知内地最大面额系几多？ 100蚊 啫嘛，咁所以其实好容易就会有一沓文字出现噶啦。 系 佢叮几多万？ 佢又叮，又 冇 去到万， 四位数字， 四位数啫。平时阿田一铺牌上落啦。 系 咯， 一铺牌我哋有90000上落噶， 买 个 包包又 90000咁样咯。 哎呀，买个包包又唔够，而家 唔够啊！ 咩啫？你睇下你买咩啦？买 菠萝包够唔够？ 够 菠萝包， 3125蚊人民币，即系其实你就算折入港纸，你俾到尽3500啦。 系， 咁但系都系3500嚟噶。佢就呢一张张100蚊咧，嗰度即系有30几张啦，咁就摆咗落微波度啦。一分钟之后咧，嗱真系科普话俾大家听啦，科学普及，佢系会点嘅咧？佢系会 窿嘅。 个银纸会 on fire 着火。 佢话即系佢话咧烧咗啦，就同埋咧即系分到即系叫变咗黑色咁样咯，有啲因为佢成沓噶嘛，讲紧 系啊，烧到咧，即系其实难听啲讲，就系好似你平时 即系烧银纸咯， 烧银纸咯， 系烧银纸快咁快啊！ 即系我哋以前嗰个广告系咪嗰啲咩奄尖大笑嗰啲 friend 咧？ 一攞个烫斗烫， 一个烫斗烫啦，一个就攞火机，即系有阵时斗有钱咧就会咁噶嘛。 哦，嗰阵时嗰啲咩 mark 哥嗰啲咧，攞张银纸出嚟。点烟咁样噶嘛？ 即系原来就吓现代 mark 啫，佢就攞嚟烧着咗。 见到佢啲100蚊纸咧，即系好似嗰啲，譬如你烧烧永强咧，有啲未烧得晒咧，跟住 好衰啊！你呢个比喻，但系好好好啊！你讲得 系啊，好似窿咗个焊个面咧，即系未烧得晒，但系窿咗个面嗰啲咁。 但系净系烧着咗啲银纸，佢有冇导致有火灾出现啊？ 系咁又冇事嘅。 其实呢个都算执到啦，真系。 系啊，唔系更加执到系咩啊？银行肯赔翻俾佢。 系。 我同樣賠翻俾佢。 我真係呆咗，我一個字都講唔到，單字都講唔到。 做乜？你本來係黑心地諗住佢最好蝕咗。 唔係啊，我唔明啊。嗱，佢自己犯錯，佢自己燒咗銀紙，但係點解銀行要賠俾佢嘅？ 咁 即係個原因喺邊啊？ 譬如你而家話咧，你有爛咗嘅銀紙啦。 我有試過嘅，我試過入過利是做人情。 爛嘅銀紙你攞翻銀行，佢係會換翻個原鈔俾你㗎。 唔係喎，嗱佢都要佔下幾多成㗎？如果你咧有成八成七成咧係唔見咗樣嘅咧，即係好難，即係好似你樣好難 燒傷啊啲銀紙。 係啊，你樣好難認咁樣，佢唔會俾翻你㗎喎。 佢又難得喎，佢肯。 因為我就喺度諗咧，嗱，譬如我試過，我真係搣爛咗張銀紙，唔小心嘅，因為我唔知我已經入咗錢入去。我搣咗嗰个礼封啊，啲字写得唔够靓，跟住一谂，咦，唔系、啊、钱喺入边，我封人情喺入边，跟住咧银行就冇问题嘅，但起码佢嗰啲防伪特征啊，各样嘢我冇影响到嘛。但佢烧过着个火、啊，即都可以证明到你用嘅系真银纸咁样。 有啊，佢就话带咗去银行度咧，人哋有啲因为仪器已经鉴别唔到啦，鉴证实录都鉴证唔到啦。 拍到第七集可能系鉴证啲银纸。 咁系咩咧？就人肉检查。 系啊。佢哋嗰啲工作人員 有冇銀紙味？唔係，同埋 feel 下，咦，真係好多細菌喎，好多細菌應該係銀紙嚟㗎。 係啦，即係你逐張望啊、鑑定啊嗱。但我想話咧，佢算執到啦，因為咧你望翻張相咧，全部都係毛主席個頭嚟㗎嘛，你全部燒窿曬。 真係窿曬㗎， 大逆不道啊！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單新聞啊？話天安門嗰個畫像俾人潑咗墨咋？ 大逆不道、啊。 嗰個女孩子已經好陰功啦，真係嗱、哎。好啦，但係咧，我想講翻咧，香港咧。都真係有老細，佢亦都擔心啲銀紙係污糟。有琴日嗰單，我其實琴日已經想講啦，都幾好笑噶。 打落洗衣機洗啊！ 唔係，佢係用咗個咧比較佢覺得科學啲嘅方法，就去處理。 老細嚟嘅， 老細嚟 嘅。同呢個身份啊、崗位有冇影響嘅咧？ 其實嚴格嚟講就冇嘅，因為。 会唔会系咩啊？身份老细，即系老细未必系有智慧噶 嘛？ 可能 唔系啊，但系佢可以点人做嘢啊嘛？老细嘅话，我估佢叫人哋攞嗰啲咧蒸汽烫斗，逐张逐张咁样，好似人哋烫衫咁样烫下啲银纸。 嗱，我只能够咁讲啫。其实咧，呢个方法系选项之一嚟嘅。 咩啊？选项 系啊，头先讲呢 系可以嘅选择嚟。不如我话俾你听，嗰单新闻系点咧？深水埗有个开玩具铺嘅老细阿关先生，关家姐个细佬关先生，佢咧就话喂，佢好着重卫生，佢希望咧就全店都清清洁洁啦，干干净净咧，大家入嚟买玩具嘅。咁咧佢就咧话，我哋咧就主要做现金生意，就唔用嗰啲电子， 系啦，唔知电子货币唔收卡嘅。 咁首先第一就有大量现金啦，第二佢就话喂，我哋买玩具咧好多都系细路啊、家庭客，佢唔想影響到佢哋，好有心啊！其實佢 啱喎，同埋你見到咧嗰啲玩具鋪啊、文具鋪啊，嗰啲 packaging 好細的， 係冇錯冇錯， 你要即係逐樣逐樣放抹都難嘅，真係。 好啦，咁於是乎佢點做咧？大家考下智慧咯。佢咧就話啦，佢諗到個辦法，佢就話：喂，呢、這個病毒咧高温之下係生存唔到嘅，冇錯，秋姐都係咁講嘅。所以咧，佢就諗咗條橋，佢就話：喂，我有熱風槍。即系话咧，人哋 热风枪， 成支嗰把枪咧，好似人哋个电钻咁样，但系咧系应该以前，譬如你玩嗰啲模型啊，或者你吹嗰啲咩力架咧，有啲热咧，咁就吹到佢可能系或者一个袋啊整容佢嗰啲咧，个嗰啲热风枪，佢话咧可以射出嚟咧成三百度高温嘅。 哇！ 咁系啦，咁咧嗱，佢仲要点做咧？嗱， 佢有冇火灾啊？我又 佢点做咧？佢就咧一手攞住一沓银纸，好豪气嘅、哦，一沓 嘅、 哦，然后 手揸住嘅系， 手揸住嘅，然后另一手咧就拿住个热风枪，唔单止戴口罩， 系 戴埋眼罩，因为佢担心 防备，系啦，佢散咗啲菌出嚟，咁咪 冇错， 大方系咪？ 系啦，好，请问两位专家。可能阿田睇咗新聞嘅啦，正唔正確呢個做法？ 梗係錯啦，佢都話三百度高温咯，你向住 高温啊你？ 係啊，你諗下你向住銀紙，佢咪會著火咯？你隻手啊，你成身啊，其他嘅地方都會著火啦，係咪先？三百度高温、啊， 阿田得唔得？ 呢、這個應該係唔得嘅， 應該係唔得嘅， 係 好。我开股啦， 结果 佢就揾咗咧，我哋而家大家好熟悉嘅呢个化学博士 K 框咧，大家就问佢啦，佢拍埋片啊，因为嗰个老细佢真系咁做噶，佢就俾阿 K 框睇完之后咧，嗰个专家就话啦，嗱咁样啦，三百度高温的而且确可以杀菌消毒，不过佢话嗰把枪有三百度，喷到你银纸度得翻一百度， 哦，因为经过中间有空气噶嘛，系咪？ 系啦，系啦， 冷却咗啦。 甚至乎应该系话唔够一百度，所以佢话咧，当你掂到银纸嘅时候咧，系唔够一百度高温，系冇办法去消灭细菌嘅。第二，记唔记得咧？这个唔系圣经古仔嚟噶，定系希腊神话咧？唔系话嗰个阿基尼斯嗰个脚踭啊， 嗯， 就话佢浸咗落个冥河度咧，全身都刀枪不入噶嘛， 净系只手指。掂住嗰两个位， 系啦，就个阿基尼斯嗰个位咧，就系掂唔到，咁嗰度咪弱点咯。咁 K 框佢就话啦，同埋就算你真系有一百度，我当你杀到菌， 系 你攞只手拿住银纸嗰个地方，咁咪杀唔到菌咯。 哦，即系咁买，咁我杀完呢边就杀嗰边噶啦嘛。 佢冇啊嘛，咁佢冇咁做啊嘛，佢净系 一百度烧只手，你只手都冇事。 唔系，即系咁讲啊， 吹风啫，系 吹风。佢话就算你 揸住， 系啦，佢话就算当你杀到菌，但系你有一只手系拎住噶嘛。咁你其实嗰个位咧就系真空位嚟噶。佢话咧嗰度一中都中噶，成张银纸冇分别噶。 咦，唔系，咁如果其实佢应该摆个胶盒里边，将沓钱摆喺胶盒里边，咁跟住咧就将嗰个吹风窗咁啊喺嗰度射，咁啊 OK 咯。 系啦，嗱， 即系焗佢咯，就蒸焗佢。 好啦，嗱，第一间就开股啦。第三咧，佢就话佢已经戴咗眼罩，佢话佢已经 系 好聪明噶啦，佢有赞佢老细嘅。但佢话咧，如果真系吹到病菌咧，佢觉得都防唔到噶啦，因为人哋嗰啲系要戴埋个 full face 咧，全面罩式咧。 系啊系啊。 佢话如果唔系嗰个气溶胶效应都有机会中招噶嘛。咁跟住记者就问：喂，咁老实应该点做好咧？因为大家都惊银纸会有菌嘅话咧。嗱。佢就咁样教你嘅，嗱，我哋不如 洗下佢，我哋攞上天台晾下佢，又有高温杀下菌咁样，系咪？ 系啦，嗱，我哋不如咁样俾你估下啦，三种所谓嘅货币，第一系硬币， 系 硬币，第二咧就系 纸币， 但系嗰只纸币咧就系普通嗰种。以前 胶嘅啦，胶什么？ 唔系以前嗰只，以前嗰只、 一张张纸嘅， 系啦，甩落去仲有啲即系鞋鞋杂杂咁样嘅。咁第三种就头先你讲嗰种咧，就系十蚊，即系嗰只胶胶地嘅，即系扮欧罗嗰只嘅。请问呢三种边样较容易惹菌？即系如果我哋由风险低至高嘅，你会点排列？嗱，银仔旧式嗰只，即系仲系纸质嘅钞票，同埋胶嘅十蚊。 嗱，其实咧， 阿田，你唔好讲住，不如咁样，我哋俾啲时间，我哋谂下，我讲咗个电话号码先 好， 电话号码1872388，因为咧，我哋12点半之后咧，就呢个猜猜我是谁，今日嘅题目咧，可以讲埋俾大家知噶啦， 酒楼， 酒楼， 系啦，冇错， 醒目， 酒楼可以见到嘅嘢，咁所以咧，食到嘅嘢咩都得啦，大家咧而家就可以打呢个1872388啊，同我哋报定个名先啊吓， 系啦系啦，咁我哋可以呼吁定电话号码啦， 偷咗啲时间，阿田头先你。都想搶答噶啦，你可以答一下咁。 唔係因為咧有啲亂嘅，因為早陣時記唔記得咧講緊咧滑面嘅衫同埋冷衫邊個易惹菌啊嘛。 係。 咁初初話冷衫係因為有疏窿就唔會惹菌，但係後來咧又話滑面咧係好惹菌嘅。電話嘅面咧咪滑面嘅。 係 咁如果咁計滑面咧，應該係交十蚊係最容易中伏，係咪啊？ 我估，我覺得。 唔系咁，你要分风险噶、 哦， 你净系讲咗，即系低至高啦，你讲啦， 最胶系最高啦，如果咁讲， 胶系最高， 滑面啊嘛， 第二咧， 跟住咧就银仔系第二啦，跟住纸币即系普通纸币第三啊， okay, 好， 呢个就你嘅 choice。 我估硬币系最少机会嘅， 最少， 因为佢个面积最细， 系， 所以咧即系仲有细嘅、 啊，有道理啊，有道理啊， 梗系啦，但系我谂我讲得好有道理之后，就会权威性出错噶啦。胶纸币咧系第二嘅， 系， 因为我觉得咧嗰、那个平滑嘅面咧系会容易啲线走啲细菌嘅，而平时我哋即系话最传统嗰种嘅纸币咧，理应佢个质地啊各样嘢咧。同埋佢個歷史可能會悠久啲啊，所以變咗咧，應該會積聚多啲唔同嘅細菌。呢個就係我嘅答案。 好犀利啊！今日有人全部答啱曬， 唔係 我啊， 過三關係全中嘅。 嗯， 縱使佢嘅理由講得唔係最啱， 但係都俾啲掌聲我係咪？ 真係王耀祖紀念中學喎、啊，今日犀利喎！嗱、啊，好快 轉運啊！今日 真係轉運喎、啊，係啊！你係咪玩過社交轉運啊？嗱、啊，佢個理由係咁樣嘅，最高風險咧就係咧。普通嗰只纸币，因为点解咧？原来佢话普通嗰只纸币咧，佢就有粒粒突突啊。 嗯， 佢原来粒粒突突， 我咪话咯，个表面粒突啲啊，好似好叻。 你真系叻、啊，你就即细 菌。 又话嗰个电话都好容易有菌滑捋捋。 系啊，唔知啲冇办法，我都唔明嘅。佢 比对嚟， 可能对比咧，唔知啊。 如果佢有粒粒突突嘅话咧，你已经系更加容易藏啲嘢。即系作为一个师奶，你都知道啦。哇，边啲位置啊？呢啲有个有条罅仔响度嘅，最容易藏啲污糟嘢啊。 嗱，十蚊胶咧，所以佢就话咧，因为咧，虽然都会积菌啊，佢唔系话佢唔积，但原来佢话咧冇布质咁严重咁样。好啦，嗱呢两个咧就好容易理解啦。点解硬币系最唔危险咧？ 因为面积细咯，好似 唔系面积细，原来唔系面积细，其实听到都唔系，其实听到你会惊嘅。根据呢位化学博士讲咧，佢话银仔咧系几乎唔会有病菌喺上面。 哦，因为佢啲银可以抵抗嗰啲病毒。 啱咗，但系佢唔系抵抗，佢系话 啲病毒， 佢系话嗰啲硬币本身啲金属咧系有毒嘅。 即已经好毒啦， 系啊，冇错。佢话咧，原来硬币嘅表面咧，佢真系咁讲嘅。喂， 菌都惊咗佢系嘛？ 佢话已经杀死咗啊！佢话你嗰啲病菌咧，根本你黐落个硬币袋冇意思。佢话因为啲硬币咧本身咧，原来系有咧一啲有害物质咧。佢话硬币嘅金属通常有毒嘅，喺上面生存嘅细菌同埋病毒系唔多噶。咁其实我哋即系话避开咗一劫。但我哋可能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毒紧我哋嘅。咁总之银纸都系比较污糟，大家小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明两日派出四班包机到武汉接载滞留当地的港人回港，预计今日会接载258人返港。40名政府人员早上大约10点抵达武汉机场，开展准备工作，预计首班包机下午回港。率团前往当地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希望在评估风险之后尽快开展下一批行动，接载其他港人回港，强调需要按缓急先后分批进行。他又说，征询专家意见之后，包括他在内参与今次行动的政府人员回港之后无需隔离检疫。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联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早上到达青衣长康村康美楼外面视察，听取房屋署人员讲解渠管设计，他们全程戴上口罩，在现场逗留不够半个钟头之后离开。林郑月娥上车离开的时候，被问到为什么不上楼巡视，他没有回应。青衣长康村康美楼早前有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名病人住所同样是位于 A07 室单位，相隔大约10层。有专家估计和粪渠连接的排气后冇密封有关。卫生防护中心其后为其余 A07 单位冇出现病征的住户进行病毒测试，全部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据了解，再有一名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患者43岁，相信和北角佛堂群组有关，现正在东区医院接受治疗。直至昨日，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00宗。美国联储局突然减息半厘，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首次在议息之前紧急减息。主席鲍威尔说，新型肺炎疫情蔓延为美国经济带来实际风险，需要减息支持经济。香港金管局表示，疫情未来变化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仍然会波动，呼吁投资者做好风险管理。有分析认为，联储局突然减息增添市场忧虑，估计要等到市场扭转，减息代表经济差的看法之后，金融市场才会反弹。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渐转频密和有薄雾，吹和缓东北风，渐转清劲偏北风。今晚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周末期间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猜猜我是谁啊？第一位听众是桂花田的，桂花田你好， 系 系 我玩啊， 系啊，嗱，咁我哋今日个题目咧，你讲一次俾大家听啦。 系啊，我哋猜猜我是谁咧，就系咧讲酒楼啊，酒楼里面会有出现嘅嘢，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嚟玩我哋嘅游戏。酒楼应该大家都有去过啦， 实有啦，系啦，系啊，我觉得物品啊、食物啊都得嘅， 系啦， 系啦，冇问题嘅。 我有高中低难度添啊，我谂咗嘅题目。 系啊，我呢个啲惊我都 惊咩啊？ 惊啲咩啊？ 惊太冇货咯，即刻 send 佢定先。 紧要，即刻揾我哋第一位嘅听众阿龙出嚟啦。 Hello， 阿龙。 Hello， 咁多位好。 你好， 阿龙，你好， 阿龙。 系啊，实有饮茶啦，应该唔会对酒楼呢一样嘢好陌生啊，系咪？ 系。 系咯，咁 佢即刻好细声喎，讲得。 拣我哋三个其中一个啊，你拣阿田啊、豪仔定系阿祖嘅问题咧？ 啊，豪仔啊，唔 该。 好，佢头先听到我话冇乜货啊，啱啱清咗一个先。嗱，咁样嘅，佢咧就佢好曳喎呢样嘢。你咧明明见到咧佢系好似饮得咁样嘅，可以饮得落肚嘅。 嗯。 但实际上系唔饮得落肚嘅。 OK。 系啦，但你明明见到唔系、哦，你觉得咧即系直情系有啲食物咧有生果啊摆咗喺度嘅，但系又唔食得又唔饮得嘅，好曳，佢就系摆喺度，系咁引诱你嘅啫。咩嚟嘅？ 即系有个生果样喺度啊？ 有啊。 阿龙，你可以问问题嘅，我都想帮你问啦。我唔系好明白我个黑袋头先讲嘅啲乜嘢。 嗱，佢个兜嘢摆喺度，个兜嘢摆喺度。 哦， 系啦，你明明望住乜饮啦，系咪？可以唔饮得噶？有啲好精致咧，直情你会见到有片柠檬摆喺度添嘅。 柠檬茶我嚟洗手嗰啲。 啱晒啦， 啱晒，冇错 啦。好犀利个龙， 系啊，即系嗰个人咪其实叫柠檬茶，我都唔知点认。 水啦， 洗手嗰个 系咯，其实有冇一个官方名咧？真系嗱，我真系阿龙，你有冇试过曾经细个系以为饮得嘅？ 知道唔饮得嘅，屋企话唔饮得嘅。 系啊，我细个真系以为饮得噶，佢咁大兜嘢摆喺度，系啊，仲埋有片柠檬噶。但系而家咧，你有冇发觉咧，买少见少啊，变咗咧，俾个茶兜你咧，你自己倒水落去噶。 诶，仲要嗰个茶兜咧，通常都几肥腻。 系啊，好似 嗰个透明嗰个碗啊嘛。 系啊， 个柠檬茶系俾你爱嚟洗食海鲜啊，用手拿嚟食。 咁啊系，咁啊系， 唔系一嚟俾你 饮噶。系啊，唔系，我哋而家调转咗咧，就系俾你爱嚟倒茶嗰个茶兜咧，即系爱嚟洗。阿龙，你得，诶，几轻松就俾你估啱咗，真系。 恭喜恭喜晒龙哥啊！ 好啦，多谢你阿龙啊！ 好，有纪念品之后会寄翻俾你阿龙。 拜拜， 拜拜。 惨啦，我已经好快断咗我第一个货啦，真系。 好多货。 咁啊好啦，你哋今日 好中意饮茶嘅，因为我 系啊系啊，好好。第一位听众啦，第一位听众啦，冰。 阿冰你好，猜猜我是谁？ 你好啊， 冰。 你拣阿田定阿祖嘅问题？ 系。 你揀边个啊？阿祖定阿 田？桂花田 啦，桂花田嚟啊 ！Hello， 阿冰你好， 真 系好难得喺个电话同电话里面听紧先电话， 玩拉啊！而家你哋系 哦呢一样嘢咧，以前咧喺以前嘅酒楼咧，讲紧可能系70-80年代，可能未必兴嘅。 哦， 跟住后来咧喺90年代就开始兴啦，应该大概咁样啦吓。 系系。 咁咧有呢样嘢好紧要嘅，因为咧当你。结账嘅时候咧，你就会话：哇哇，喂，点啊，师兄，我唔系咁多嘅喎、 哦， 咁样。 哦。 咁嗰样嘢咧，两个字。 系系系。 系啦。咁就你唔会拥有嘅，系职员拥有嘅。 咦？咁得意嘅。 吸单嗰啲人。 系啦，吸单嗰啲人系好叻。 哇，咁快啊，犀利！我估错咗，我完全估错。 我都估错。 我完全系估错啊！真系。 我唔明。 啱啊！恭喜晒， 系啊， 抵啊，系啊，因为以前年代系用手圈啊，或者系就咁咩嘅啫嘛， 哦，系啊， 系咪啊？咁亦即系净系嗰个遮有印嗰个印住你啫，但如果吸多咗、吸少咗，好乱噶嘛，系咪先？ 你哋咪会 check 印噶，即系话 啊，有啊， 都会噶， 系咪啊？ 系啊， 都会 check 印嘅。 系啊，做咩呢个大点变咗顶点噶咁样？ 啊，系啊，系啊，系啦，成日都质疑，因为摆低啲咩吸我啲咩印啊，咁样噶嘛，系以印仔嚟，以印仔嚟埋单噶嘛呢件事。 系啊，嗰好似系佢自己一个即系图章咁样噶，即 系 你好似觉得咧吸咗印咧先有钱咁样噶嘛。系啊，恭喜你，你又咁快咁啱咗。 系啊，多谢你阿妹， 好，谢谢你，拜拜， 拜拜。 到我有啲声虚啊，你哋嗰啲问题咧，啲听众都一击即中，我头先未话咧， 我都唔明得 好有信心咁样讲到而家，自己都有啲牛大。 但系头先阿田嗰个咧，我本来谂紧另外嗰个答案添，不过好彩我留翻，我当可以出问题添，系啊，真系 出咗佢先。 系啊 ，OK， 好啦，第三个听众啦，阿俊，阿俊， 喂， 哦，俊仔，俊仔你好， 系啊，你系咪停课啊？而家？ 是啊，停课啊！ 你读紧几年班啊？你 中二。 中二、 哦，你停课、 okay ？ 你知唔知阿豪哥哥系停咩啊？我系停风啊！ 你知唔知桂花 姐 姐 咩？停咩啊？ 系啊，惊系咪啊？停止惊慌！ 你唔好吓 亲人哋， 吓亲人哋咪咯！ 青春豆芽梦冇晒啦，俾你哋无端攞桂花 田啦！最忌人哋讲人哋青春期噶，俊你话咩？我嗰阵时系噶，成日都话我过咗青春期啦，咁觉得自己好有型，唔知点解。 阿俊唔好理佢啫， 俊冇讲嘢啊！ 但阿俊要答我嘅问题啊吓，好，我呢个问题俾 tips 你啊吓，首先酒家。里面酒楼啊，酒家里面好多嘅， 好多。 如果你去到你见唔到呢一样嘢嘅话咧，佢呃你噶，你咪去咗酒楼啊 ？OK， 有唔同 size 嘅喎。不过喺酒楼里面咧，你会见到嘅 size 通常都系嗰一个 size 嚟嘅。如果俾多个 tips 啊吓，你去到譬如食嗰啲上海铺啊，嗰啲都会见到佢噶。不过个 size 咧就可能会大啲啦。 两个字。 系啦， 咁犀利嘅 两个字，你都未谂到啊？ 未啊， 好易嘅喎，呢个人一定会见到噶。 我要同听众同呼吸啊，我代入佢 个 角度而家。 系酒楼一定有嘅。 阿俊，我听你嘅年纪，应该都饮咗卅年茶噶啦，系咪啊？ 阿俊啊， 系 好简单噶咋？ 系啊，唔好谂到复杂。 系啊，总之咧，你一逢嗌点心，你 就 会见 到 噶 啦。 系 啊， 必备嘅， 必备嘅嗌点心， 通常喺 点心姐姐。 嗱，同佢都有關係， 係咪先？ 都同點心姐姐有關係，真係真喎，係啦，一定有嘅，係啦。 阿俊仔後邊話：喂，你講咩啊？我聽唔到你講啊，咁樣係咪啊？你屋企人啊？ 嗱，不過咧，我又想話，如果你嗌譬如春， 係咪茶？唔係兩個字嘅。 如果你嗌春卷啊，又或者嗌呢個叫做 蝦餃， 唔係蝦餃有嘅， 腸粉就冇佢啦， 腸粉冇佢嘅， 係啦， 你嗌雲吞。冇佢嘅， 蝦餃就有佢喎。 你蛋撻又冇佢喎，係啊。 我知兩個字啊嘛， 係 啊 兩個字 咯， 係啦。嗰啲 嗰啲嘢就 成棟咁樣棟起嘅，有陣時要 成棟， 你成棟棟起，跟住攞過嚟俾你啊嘛。 咦，咁我又估錯咗喎。 哎呀，好蠢啊你。 阿俊仔佢话你喎。 唔 係。得我都话我同俊仔而家係同一命运㗎嘛。 我 问 佢啊。 你而家係咁讲阿俊仔我俾我就问问题啦。 係。 你问阿桂花问阿祖咩 蛋散。 唔係闹 我哋啊你唔好闹我哋先啦。我知你急住反击。 我俾个颜色你。啡色嘅。 係。 係啦。 嗱，蝦餃係有嘅，燒賣有嘅， 牛肉 燒包都有嘅， 唔係食物啊，俊仔， 你咪好肚餓啊，俊仔， 我有啲想食蝦餃， 我都想食喎。 俊仔係聽住姐姐講咯喎，嗱， 冇姐姐喎呢度， 扮細啦。 蝦餃、燒賣有嘅，牛肉叉燒包有嘅，腸粉冇嘅，咁咧聽唔聽到啊？咁紅豆沙冇嘅， 蘿蔔糕又冇用佢嘅喎， 係啊， 係 啦，係咪裝嘢？ 啱啊！嗰 個叫咩啊？兩個字，第一個字係個蒸字， 嚇？ 蒸籠， 蒸籠，我聽到你講， 原來係咁樣。 你諗緊咩？我想問下阿豪哥哥，你諗緊咩？你自己講出嚟先。 我諗到劍汁啊！ 我想問出面， 唔 係 我出面 都係 諗緊 劍 汁喎。因为你话春卷又有嘛， 咁你春卷 红豆沙就冇啊嘛， 春卷系一只碟上， 你 话 春卷有 嘅， 佢话唔系春卷有咩？ 唔系啊， 啊春卷冇啊，系啊，红 豆沙冇啊， 系咯，我谂住红豆沙唔落夹汁系啱噶嘛， 蒸笼系答啱咗嘅，恭喜晒俊仔，恭喜， 哎呀，俊仔好无奈啊，真系啊， 无奈啊， 听只歌先，听只歌先，一阵翻嚟再听埋另一个听众电话， 电话号码记得好咧， 冇播过1872388，1872388，转头翻嚟听你电话啦吓。 中年 是波多黎各海地古巴加麦加，也没有家人，北海道在海上跳着三把，我叫独眼大胡子，有皮靴长头发，把布马里的帮派节奏几个炸几个炸，琵琶被注销，尽快又跳摇，歌舞拉着悲伤旋律歌唱上的写照，古筝抬起的吉他，以洋乐撩人情话，穿梭在烂泥路上都是朱里巴，妹妹她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她，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她牵挂，妹妹终于去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举下花篮了，叫别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她对着天空哭喊，有氧机啊都笑她太痴太笨太傻。 China。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家，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踢到巴雅，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他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点准 like a salsa， 雷鬼还太天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随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十分惩罚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香咖啦。 大家会 keep 住听到呢首歌，我听到 就 系应该今日就第一次听到， 琴日都播咗啦，我知道。 但你真心觉得兴奋噶嘛？ 好兴奋啊！唱双簧喎，黄明志加黄秋生喎。 系啊，嗰个叫咩名啊 ？China Reggaeton 呢一个咧，其实即系雷鬼啊，系一种咧牙买加嘅 雷鬼啊。 佢一个曲风嚟嘅牙买加嗰度咧，佢哋好兴嘅嗰种嘅流行音乐咧。 OK， 系啦，咁我照住百度嚟讲嘅啫。 系咯， 佢嘅特点，佢嘅特点就系强拍喺二拍同埋四拍之上。是牙买加里面多种舞曲的一种总称来的。 对 了 ,60 年代开始对流行音乐产生很大的影响。 Okay， 现在我们听到秋生和阿明之歌，他们将它变成了中式，所以你会听到黄秋生有些唱山歌那些。哎呀哎呀哎呀。非常好。 好好啊，曾志豪。 做什么？ 很难听啊，你 说叫什么道啊？ 什么道啊？ 你说什么高八道啊？他叫什么？ 强拍在第二和第四拍那里。 哦，好啊，好啊，好啊， 听一听听众电话。 Alan， 全个直播室嘅人都夹唔 到。Hello， Alice， come on， baby， you are telephone number。喺 度啊， 喺 度叫你收手。Hello， Alice， 你好，你好。 系啊 ，Alice， 呢间边一个同你玩呢个游戏啊？ 我中意曾志豪啊。 多谢你又拣我，但系我有冇火先？有。 好嚟。 OK， 好。嗱，咁咧，呢一个咧就真系喺你茶楼里边咧。如果 喺茶楼咁啊， 喺茶楼做咩咧？ 茶楼里边咧，你经常都会见到咧，就系佢喺度出现嘅。 嗯， 你经常都会见到佢喺度出现嘅。咁但系咧，就当你见到佢嘅时候咧，你如果你饮紧茶咧，大部分咧佢就已经得翻个壳喺度，得翻个壳喺度。 嗯， 咁但系咧，佢就已经唔会再。兴奋得滞添，等我再嚟过。 不如你试下答阿祖嗰个，我哋俾啲时， 喂，你讲咩啊？ 龙啊！ 哦，你咁都答啱咗嘅， 咩话？ 即系喺埲墙嗰条龙 啊， 嗰 条龙 啊。 我本来就想讲咧，话通常嗰个 bad job 咧，你嚟饮茶嘅时候咧，佢咩都拆晒噶啦，得翻一条龙同个缝咧，灯又唔着，咩都冇，犀利喎！你 好彩我哋有 Alice 啊，你梗系识得出啦。 Alice 你真系犀利喎！我本来谂住话死啦，点样演绎好咧？有啲复杂啊，真系。 容唔容许我讲一句说话？ 啊，你讲啦。 我三月六号咧系我阿嫂咧生日啦，我祝佢生日快乐。 好，阿嫂点称呼啊？ 佢叫做阿仲。 阿仲，好 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晒你哋， 好啊，拜拜。 Alice 好明显系想嚟点出个问题，冇想再听你。 但系佢好聪明、啊，真系即刻估到我完全。哎呀，我真系有知音人啊！原来停住只风，停风。 好啦，我哋听另一个听众电话啦。 OK， 我哋有另一个听众 翻嚟，我唔想望到佢个样。 真系咁啊！ 我话俾所有嘅听众知，佢唔单止净系唱，佢嗰个兴奋状态，佢真心在歌在舞。 我真系觉得我先几惊啊！我谂住作唔到落去咧，佢答啱咗啊，龙啊，真系。Hello， 你系豆豆系咪啊 ？Hello， 豆豆。 Hello， 豆豆。 哎呀 ，Hello， 你好， 豆 豆， 你好， 系咪而家唔使翻工啊？ 唔使翻学啊！ 唔使翻学， 你几多岁啊，豆豆？ 九 岁。九岁 好啊！ 咁你拣祖哥哥定阿桂花田姨姨嘅电话啊？ 祖哥哥。 祖哥哥好冇问题，有边个简单啲嘅你嘅好？呢一样嘢，以前嘅酒楼系有嘅，而家咧好少好少有啦。佢有一个好特别嘅作用嘅，就系、是、当你嗌咗嗰啲点心之后咧，佢就系攞俾你嘅。咁啊，以前就成日都有，间间酒楼都有。 哦， 而家咧就转咗个方法啦，就见唔到佢咯。 系啊，系啊，三个字嘅。 三个字。 但系首先，豆豆啊，你知唔知道以前嘅酒楼？ 咁啊，系咯，佢仲话浅啲喎。 系咯，佢都未去过以前嘅酒楼。 可能会知咧，而家有啲都有嘅，金钟有一间都有。 嗯， 系啦， 得九岁。 点心车系咪啊？ 犀利啊！你同我一样啊，都系 一定唔会，你使乜惊啫？一定唔会独留儿童在家中噶嘛，所以一定有家长帮手噶嘛。 系啦，我哋解俾豆豆听，点解系点心车先、 啊？你知唔知咩点心车啊，豆豆？ 豆豆，知唔知咩点心车啊？ 知 啊，系啊，你知唔知佢系边间巴士公司噶？ 有見過嘅， 你有見過 我 啊？ 得 啦，係啊，以前真係有點心車，一車一車點心推過嚟咧，俾你自己咧可以打開一個蒸籠咧，跟住就揀下要咩點心。 而家有啲咧集團裡面佢啲酒樓咧都有㗎，都唔係間間咯。 你中唔中意飲茶㗎，豆豆？ 唔中意。 唔中意啊？好啊，好老實我。係 咪你阿媽逼你打電話嚟㗎？ 唔系， 又唔系， 咁啊好啊，咁啊听到啲心机咯，放假嗰阵时， 多谢你， 有新事物啦， 好啦，拜拜豆豆，拜 拜，拜 拜， 太好啦真系，我中意豆豆好诚实真系， 系啊，唔中意， 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唔中意，唔系， 我细路都唔中意饮茶咯， 系咯，但系唔系噶，其实以前小朋友好中意噶，又多嘢食， 中意饮，唔系啊，饮茶先至可以买八卦杂志嗰阵时系， 我中意饮茶有啫喱食咯。 哦哦系啊！ 哦，我中意啫你嗰对啫喎， 系嗰对啫啊！ 嗰个年代又出咗嚟啦。好啦，拉屎啊啦，应该呢位听众 ，Hello， 阿姨， 阿姨啊， 阿姨你好， 你系停放定停工噶？ 唔讲俾你听。 哎呀，你把声真系似系啱啱逃学， 退休啊！ 退休系咁样呃我哋啊？你廿岁退休噶啦？ 系啊！哎呀，好开心啊！接到我电话，但我又好惊登间答唔到問題， 你驚係啱嘅，因為個問題都阿田出啦。 好啊， 但阿姨啊，你閂閂就閂好音機先好嘛？ 你 fit 我哋 啊， 你 係 啊， 好 嗱， 佢係 咪搞到我女魔頭咁樣？ 直情係啦，但唔驚啦，你而家係女魔頭，阿姨係女騙子， 係啦，好嗱，阿田嚟啦，問題唔該。 嗱呢一樣嘢咧就兩個字，咁咧就咧呢個喺間酒樓裏面咧，好有派頭嘅，但係唔係間間都有喎。如果有嘅話，佢大多數都想擺佢喺度嘅。 哦， 係啊， 係啊，好犀利啊，同埋好吸引嘅都。 幾多個字㗎？ 兩個字， 兩個字。 你笑咩啊，曾志豪？ 你哋兩個好正啊！啲答咧，嗰啲聲咧， 一問一答， 一個天真無邪，一個嬌嗲遊人。哇，有人啊！你哋慢慢玩啦。 認識得㗎。 哇，仲嚟添？ 佢喺。未煮之前食唔食得，唔系系啦，未煮之前唔食得，要煮咗先食得 嘅。哦，要煮咗先食得噶。 系啊，你有得去欣赏佢噶，但系有。 有欣赏。 哇，高手哥 喺点心车嗰度噶。 No no no no no。 系咪晚市机会见到佢大啲噶？ 系啊系啊，晚市会多啲嘅，要嗌佢机会。 我谂起系食翅嗰个金色嗰个杯咯，嗰个碗咯。 哎，又唔係喎， 又唔係啊！ 咁樣咧，喺呢個酒樓裏面咧，如果佢有位置，有一定嘅位置咧，佢一定會話俾人聽，我係有呢啲賣噶咁樣。咁跟住咧就好，佢用好多位嘅，咁啊擺好多唔同種類嘅食材喺度。 用好多食材，即係用具嚟噶？ 唔係啊。佢係一個放一啲食材嘅地方。 嗰個派頭喎，佢話係。 哦，有派頭㗎，係啊，好吸引啲人。 幾多個字話？幾多個字話？ 兩個字啦。 哦，我咪知咩嚟㗎啦。 係啦。 咩嚟㗎？ 係。 你以为你行娇嗲就得啊？我话俾你知，我都好娇嗲噶。 咩颜色噶？ 咩啊？ 咩颜色嘅？ 通常你见到咩颜色啊？你佢个底系蓝色咯。如果咁讲，系咪啊？ 个底系蓝色，我冇估错咧，可能 系我唔信你。 食材 嗱、啊，佢摆喺食材里边嘅 肉噶嘛，系咪啊？ 系啊， 肉噶嘛，咁两个字咪咯， 系咯，啱啊。 嘅 系啊， 系我会喐嘅， 唔系嗰个嘢系唔会喐系嘛？ 里边啲嘢会喐噶， 但系你个答案系佢入边啲嘢啊， 系成嚿嘢啊嘛。 哎呀，一啲都谂唔到嘅、哎。 我唔知道我估系咪估错噶，但系我细个去饮茶嗰阵时，好中意抱住啲小朋友咧，就去呢一个地方度嘅。 啱啊，啲金鱼缸。 我哋又唔系叫金鱼缸嘅，嗰度又唔系叫金鱼缸， 都 叫咩啊？ 叫鱼缸咯。 喂， 唔系叫鱼缸咩？ 唔系，佢话金鱼缸嘛，边系金鱼缸啫？ 咁咪鱼缸咯， 系啦。咁我要阿仪答啦，阿仪答啦。 阿鱼缸啊， 系啊。 好嘢啊！你搞到鱼缸油都有埋出嚟啦，我哋。 阿仪，其实你无论点答我都俾个奖嚟噶。你同桂花连棋逢敌手，好在最咩你两个困噶，真系。 恭喜晒， 恭喜晒 啦， 赢晒啦！阿田你有好大嘅对手啊，真系。 咩啫？我好又系有好大对比添啊。 好在都系讲到好大对比啫， 喺屋企开工嗰个讲啲嘢真系放肆。 系啊， 好啦好啦，俾你夹埋摊边啦。 好啊，嗱咁听日咧到我翻啦，到阿早早休息啦，系咪啊？咁我哋听日 冇得休息嘅， 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